乘客，確保各過境鐵路服務全面復通兩地聯繫。警方正調查在青衣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個80歲男子死亡。昨日傍晚6:多，一架重型貨車沿涌尾路西行，當駛至長康村康富樓時，據報失控撞向一個正在過路的80歲男子。這個男子全身多處受傷，昏迷被送往仁濟醫院，其後傷重不治。涉事重型貨車在意外之後曾經離開現場。63歲男司機凌晨因為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交通意外後不顧而去，演及交通意外之後未有報案被捕，現正被警方扣留調查。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氣壓正在上升，預料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會在今日逐漸增強，並在今晚為該區帶來較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上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漸轉清勁，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星期六雨勢較為頻密，下週初天色較為明朗，雨勢逐漸減弱。現在溫度是19度，相對濕度79%。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有几阵微雨。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12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92点，升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9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28.9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9，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12美元，卖出195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节目咧就换咗啦，而家就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十九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嘅。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咧嚟到2023年嘅2月2号啦，咁啊，正月十二嚟嘅。咁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坐喺度陪住你。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哋想去做，但系每一日又有好多人咧不断去到，可能你发觉啊，好似俾人攻击咁样，啲攻击唔一定系人为嘅，可能咧大家都系做紧自己嘅事情嘅时候。命运的安排令到你感觉上特别难堪，但是你发觉总是会有人很勇气，有勇气和温柔地面对不同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角色的话，你也都是可以说更加是有胜算的一位。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强大的武器，其实温柔是其中一个。用说话、用眼神、用语气，可能已经可以帮助你解决不同的问题。企业家都会说到的，面对着人生很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会用哪种心态去面对它？恐惧定还是突然之间好像有个小朋友那样，只是哭哭闹闹呢？倒不如鼓起勇气，用温柔的方法去面对它，这样问题很多时候都可以有个正面的解决的。 我们太认真失恋的痛，却怕认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对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路，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有时要幻想一切更好，便抗衡时势的坏。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属于自己胜利的方法，你的方法又找到未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在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每隔50000年才会掠过地球上空的六彗星，我有个编号的C/2022E3 咁样，不过呢啲都唔紧要，叫翻六彗星算啦。喺石器时代之后咧，哇！石器时代之后再次嚟到地球啦，喺2月1日啊，哇，啱啱过嘅咋吓，最接近地球咁啊，有香港嘅天文摄影师啦，咁其实本身都已经系1月29日啊，拍摄到呢一粒嘅彗星喺黑夜之中咧，就掠过香港嘅上空。即系咁讲啫，即系其实好多地方都见到嘅。咁既然喺香港影到嘅，咁我梗系话会掠过我哋嘅上空啦。其中咧，即系睇翻啲报道咧，就话到呢一粒嘅六彗星啊，更加咧呢位摄影师咁啊喺我哋叫做喺狮子山精神嘅香港人精神嗰个狮子山上边咧，哇掠过添。咁佢自己就话到咧，用咗啲特别嘅方式去嚟做拍摄啦，不经任何嘅修改嘅。每一张嘅相片曝光60秒，咁啊相片去到叠成，所以咧十分之清晰同埋壮观，不含任何加工，只系用咗咧天文专用嘅软件去到处理呢一个嘅彗星，因为佢希望呢个彗星咧用最真实嘅一面去到俾大家睇，相当之难得。其实太空馆1月中亦都会指出啊，呢一粒嘅彗星啊，1月12日咧就会到达近呢个日点啊，并且咧就将会喺2月1日最靠近地球啊，距离大概咧4200万公里，咁啊佢亮度有机会达到5至6等级嘅，可以喺黑暗当中嘅偏远地区用肉眼，哇，已经见得到啦。太空馆更加话到啊，如果加上咧就系相机。以及咧就望远镜拍摄嘅话咧，可以睇到啊彗星上边嘅一个叫做彗发、彗尾等等嘅物质噶。佢哋更加话到有天文观测经验嘅朋友咧，可以尝试譬如农历新年或者啱过咗啦，喺天龙座到小熊座一带咧，寻找呢一粒嘅绿色长尾雪球彗星。随着呢个彗星越嚟越靠近地球啦，咁啊，应该咧，大家喺网上面度不难发现咧，就越嚟越多呢一类型有关啊彗星嘅相片。咁啊，今日咧就2月2日啦，咁啊，都仲有机会睇得到嘅。既然50000年啊，先至系第一次咧见，咁啊，相信都系人类有历史以嚟咧就第一次记录呢一粒嘅绿彗星噶啦。你又会唔会对呢一粒彗星抱有好大嘅期望，好想一睹望一望佢咧？啊，而家出边嘅天唔知光咗未啦？有冇机会而家都见得到咧？大家睇睇先。一等啊，又要等多50000年啊，咁啊，肯定等唔到噶啦。不过唔紧要，好彩而家科技发达，睇相我都觉得开心。 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10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习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 趁日着，或是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夜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飘透，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把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沉默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我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身高，千亿个觅爱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抬头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由真挚到转意见，目送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伤势会医好，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偏偏希望 6:22，一首嘅音乐作品嚟自郑欣宜，《仍会等》。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嘅时间见到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吓，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咁啊雨势逐渐减弱噶，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人经常有好多唔同嘅较劲嘅，有好多人会觉得，咦，打败咗身边嘅人呢，就已经系可以觉得自己好劲。但系你有冇发觉，原来好多人打败嘅唔系大家共同嘅敌人，而系打败咗嘅只系自己人身边嘅朋友呢？有阵时广东人都有句说话叫做咩啊？踩低人抬低自己系唔系咁呢？如果打低咗自己人，得到嘅系啲乜嘢呢？信服同埋一啲嘅话语权啊！人虽然称之为万物之灵，咁但系其实本质好多时我哋都好似控制唔到一样，一种嘅群居动物，而群居嘅动物咧就必须要有一个领头羊，喺呢群动物入边最优秀，咁啊就有话事权、领导权、优先权等等，可能呢啲仍然系大家所渴望。透过打败自己人，让对方承认自己到底是啱定是错呢？不知道。但是如果因为爱的力量，因为我关心你，我体会你，甚至乎我协助你，令到对方都是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的话，互相让步同样都是自己人，但是能够惺惺相惜的方法。尤其是系夫妻，我哋成日都话夫妻本是一体，只有共荣共辱，冇话边一个啱，边个赢，边个输。不过喺有啲人嘅概念入边，呢句说话就会用嚟审视对方，话到你唔让步嘅话，就系代表你唔爱我，甚至乎扭曲成为佢系啱嘅，而我就系错，都系因为睇下对方让唔让步。人同人之间相处咧，好似慢慢改变咗嗰个嘅本质咁样。到底系更加大嘅话语权好啲，定系能够大家惺惺相惜让步会系更加理想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升至 4.5 厘至 4.75 厘，连续两次议息会议缩减加息幅度。联储局重申预料持续加息做法合适。主席鲍威尔说，通胀回落速度快过预期，但仍然偏高。他说联储局无意过度收紧政策，但是委员认为未到暂停加息的时候。鲍威尔预料今年经济增长放缓，若果经济大致符合预期，通胀更快下降，今年不太可能减息。他认为有方法可以让通胀重返 2% 的目标，同时不令到经济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升。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搜查总统拜登位于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比奇的海滨别墅之后，带走一些与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的手写文件，但没有发现机密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搜查行动是由拜登的律师公布，这一次是联邦调查局第三次搜查与拜登有关的处所，以寻找机密文件。律师之前说，搜查行动是按计划进行，并作为调查拜登涉嫌不当储存机密文件的跟进行动，而拜登是同意配合调查。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以及位于华盛顿一个智库前办公室，早前被发现收藏少量机密文件，引起外界关注。司法部长加兰其后委任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和法国已经签署备忘录。法国将向乌克兰防空部队提供 GM-200 型防空雷达。列兹尼科夫说，法国提供的先进防空雷达将为乌克兰约300种不同类型的防空雷达网络带来非常有效的改进，并将拯救乌克兰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乌军和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激烈战斗仍然持续。马里亚尔说，俄军正是试图扩大在莱曼地区的进攻范围，并尝试突破乌军的防卫，但是乌军正全力抵抗。他又说，俄军亦都继续进攻巴克穆特和阿雅迪夫卡镇。微博流传消息指，深圳罗湖口岸将在下个星期一重开。罗湖商业城的物业管理公司通知说，希望商户未来几日利用未来几日尽快整理配齐货物，大家在通关首日必须开门营业，务必支持配合。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当局和内地相关单位在春节期间紧密联系，进展积极和正面，有信心好快达成全面通关，期望好快公布好消息，包括取消核酸检测要求、增加开放口岸的数目和取消人数安排等。港铁接受查询时说，会继续全力配合政府，适时调整车务安排服务乘客，确保各个过境铁路服务全面复通和两地联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师兄，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师兄，你又偷偷落山啊？你周时系咁，我好难再瞒师傅噶噃。 师妹，我落山买武侠杂志啊嘛，你明噶？ 师兄，你唔使呃我啦，你追开嗰本武侠杂志冇得卖好耐啦。 师妹，你点知嘅？ 师兄，想知道香港武侠杂志历史，听住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 师妹，咁我唔呃你啦，我系约咗隔篱派嘅师妹练剑啊。 师兄。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今日2月2号嘅早上，咁今日朝头早已经系正月12嘅早上啦，咁而家有6点37分，晨光第一线，咁白元浩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哇咁快呢，而家都2月2号啦，咁啊农历方面呢，今日呢就12啦，哇真系眨下眼。都已经放晒啲假期之后重新投入工作嘅怀抱，相信听众都系。 你话过得快啊？ 系啊， 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唔好谂，即刻答我。 啊、 好，农历新年系啱过咗十日到啦。 系啊，系啊，系啊。 农历新年你做过三样咩事？一、二、三。 翻工、翻工同翻工。 嗱、啊，记得呢啲。 系啊。 咁我再问你一 样，而家做呢三个。 再问你一样嘢。 吓、啊。 咁喺翻工里边做过边三样嘢？一、二、三。 mixing 开麦啊，同埋睇住个 mon。 系啊，好啦，我问咗你一样啦。咁如果话而家系二月啦， 啊， 一月份你做过边三样嘢？准备一二三， 翻工逼成同埋凑仔， 就系啊！有冇留意咧？我哋成日觉得话啲时间过得好快，过得好快咁样啊！ 嗱， 农历新年又过咗啦，做过啲乜嘢啊？一月又过埋啦，做过啲乜嘢？其实我哋咧会回望我哋之前一啲时间，啊，冇咗，跟住諗返轉頭嘅時候呢，啊乜我做過呢啲嘢咩，又或者係啊我淨係做過呢啲嘢咋咁樣，你就會覺得好似冇乜嘢特別嘅嘢發生過。 哎呀，我係後者喎，做過呢啲嘢咋咁樣喎， 做過呢啲嘢咋就冇乜嘢，但係呢啲嘢咋因為嗰個數量太多嘛，咁所以你叫你諗三樣嘢，你咪淨係諗到呢三樣囉。 係呀係呀係呀。 咁如果之前你咁巧係即係有幸地有假放，去咗外地玩，跟住去咗一啲好特别嘅地方，你可能会留低一啲好深刻嘅印象。 哦，系喎，哦，应该系啊，系啊， 系啊。嗱，而家你问翻你，你冇噶，因为每日都系好机械性地嘅工作啊嘛。咁你谂翻转头，咪做咗呢啲咯，做咗呢啲咯。 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系好特别嘅嘢，你就会记得吓，我做过呢啲咁样。咁所以当你时间再过再过嘅时候咧，有冇留意我哋个记忆里边咧？淨係記得一啲好特別嘅嘢， 哦， 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小學嘅時候啲春季大旅行，你都仲記得嘅喎。 嚇，係啊，係 啊，記得一兩次啊，嗰啲同學點衰法嗰啲都好記得。 但係小學嘅時候上堂嘅嘢，你記得幾多？ 唔記得啦， 就係啦，即係等於而家大個咗，小學就翻學， 嚇， 到你大個翻工， 嚇， 翻工嘅嘢我哋記得幾多？其實唔記得啦。 嗯。 咁可能将来到你将来退休，你諗返转头同你而家諗返返学嘅嘢係一样。 翻工嘅嘢，我唔記得嘅，唔記得咗咯。 而翻工咧，同 日日做都係咁。 同翻學咧，即係我譬如恆常做嘅嘢咧，原來嗰個記憶係水過鴨背嘅、嗯。即係你每一日你都會記得你自己需要做啲乜嘢。即係譬如我哋咁多環節啦，要記住啦。啲 topic 點樣要記住啦。但係咧，你叫我講翻邊日講過啲乜嘢咧，我又唔係好記得嘅咯。 係啊，嗱，再講咧。你而家同个仔嘅相处，你记得几多？ 嗯，我呢个会记得多啲。 嗯，仔为而家特别啊嘛。 系啊，而家特别啊嘛。 好啦，咁再问下你，你而家同太太唔系讲拍拖，同太太日常生活嘅嘢，你记得几多？ 呢个好似少咗咯。 就系啦，因为变咗一种日常每日都会做嘅事啊嘛。可能你同你个仔仔仔认识唔系好多年噶嘛，因为。你仔仔都是小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认识好多年的嘛，咁所以他跟你的日常生活日日都好特别咯， 哦，所以你印象特别深，系咯， 印象特别深啊嘛，你或者到你个仔仔再大嗰啲嘅时候，识咗廿几三十年之后，你再谂翻转头，可能又净系记得同小朋友佢最细个嘅时候相处嘅时间嘅啫， 嗯， 因为大个咗又系咁啦， 系啊， 同身边另一半又系啦，最初拍拖嘅时候可能你会记得。但是相处耐咗又好似翻工咁样或者翻学咁、啊、又唔记得咗。 所以相片同嗰啲片呢而家拍片㗎嘛。好、哦、重要喎、啊、原来。 好、嗯、重要㗎。所以呢即係另外一个就係想分享一下。如果你即係啲人会话哎呀喺埋一齐耐咗啊冇咗啲感觉啊嘁嘁嘁咁样啊、 嗯。 或者唔知点啊每日都好似普通生活咁样。所以呢不妨试下喺几闷嘅日常生活里边，唔好话每个月咁少啊，起码每个星期揾一个点子同屋企人做， 得意啲嘅， 得意啲嘅，譬如同太太啦，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嘅小朋友啦，甚至乎同父母啊， 嗯， 因为调翻转头，你都会觉得同父母系好似日常生活嘅啫嘛，日日翻工咁啊走咗，翻学咁啊出咗去， 系啊， 同阿爸阿妈。阿爸阿媽對你可能有感覺，但你對翻阿爸阿媽感覺，其實都可能係會比較咁機械性。 哎呀，我都想約約阿媽出街食飯噶， 嗯， 嗌極都唔肯啊。 嗱，譬如如果佢唔肯出街嘅，會唔會係好簡單地你買份好細嘅禮物俾佢，唔使貴噶。咁呢啲係你自己花咗啲心思， 嗯、 令到屋企人佢自己都會有一啲嘅記憶。咁呢啲將來。咁大家就會有一啲嘢可以講。 哦，係啊，我對上一次咧就，因為佢唔係好肯出街行下咁樣啦，咁、嗯、所以我對上一次咧，真係有一次收工就特登買點心，一炸點心，因為佢唔出去，係啦，唔出去飲茶啊嘛，我又唔知佢想食咩喎，我就買特別多嘅點心。 嗯， 係啦，咁啊等佢有得揀。 係啦，係啦， 係啦，咁呢個記憶都好深呢、這個。 係啊，咁或者就算係喂食剩咗，嚇，咁食剩咗。将嗰啲餸摆喺雪柜，第二日再食，嗰、那个都系一个回忆嚟噶嘛。 嗯，系嘅，系嘅。 嗯，咁所以希望即系无论系你屋企人啦、身边人啦、 啊， 或者系你嘅工作啦， 嗯， 咁我就想话，唔好过咗之后咧，乜嘢都留唔低。 哎呀，好惨啊！呢、這个 系啊，只有啲嘢你可以令到一啲嘢发生嘅。 嗯， 即系譬如工作上啊，如果我日日都系咁样做，我每日谂一样或者谂一样好特别嘅嘢，我要去。去花心神嘅， 嗯， 咁你咪可以令到嗰件事唔同咗，而唔会系每日都好似啊好闷咁样。 系啊系啊，呢、這个啱啊！我日常生活唔系净系我哋，好似好多香港打工仔都系翻工就啊日日都系咁噶啦。喂，反正都系过日子啦，谂啲得意嘢出嚟，大家笑下嘛。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话唔好去到有一日咧，每日翻工就系等放工， 啊， 放工就等放假， 系啊，咁唔好， 放假等出粮咁样咧，咁当然。咁好多人都系咁样嘅， 但系有灵魂呢一件事，大家都 系啊。 翻嚟再讲个我哋， 翻嚟讲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系喺、哦、你嘅生命入边，有阵时形形役役嘅，不如谂下一样嘢，每一日都谂少少，少少嘅点子，氹下自己，氹下身边嘅人。 还好每 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捱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 是啊，每一日都揾一啲快乐嘅事情，俾自己好好地庆祝一下，同身边嘅人咧有更加多嘅连结啊！早上嘅时间啊，嚟到6:46，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L 系列咧，都揾到啲时装方面嘅消息，咁啊，同我哋一齐嘅听众研究研究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QL 系列咧，邀请到咧电话旁边啊，有时装达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麦。 上个星期我哋就讲紧呢啲十二生肖嘅动物系列啦。咁啊，的而且确，你话兔仔嘅都有好多咧，兔年啊嘛，放喺身上边嘅 decoration 咁啊，得意。咁啊，我哋叫龙的传人，咁啊，梗系要有啲龙嘅嘢又放喺身上面，但系会唔会好难 handle 咧？唔知道。 难 handle 啊，睇下嗰个 pattern 系点样啦。嗱，我自己咧，譬如咧，我曾经拥有一个袋，都叫做系牌子嘢啦。咁即系当年都舍得买呢啲牌子嘢嘅。咁而家唔知点解人越大就越悭家， 因为你而家自己有个牌子啊嘛，仲使乜买人哋牌子啊？ 唔系，真系唔关事，真系唔关事。即系我谂大家女士们好明白嘅。我谂喺20多岁去到30多岁嗰啲岁数咧，就系、是、你开始其实又自己搵到钱啊嘛，出嚟做嘢啦，开始有啲钱啦，跟住又知道系啦，身痕啊，有钱啊，痕噶啦嘛，各有各痕啦，有啲可能买模型玩具。咁女人中意买衫买手袋咁样，各有各痕啦咁样。嗰阵时咧就都中意买下袋，但我又唔系即系癫痴买名牌袋嗰啲人。我其中咧拥有嗰、那个有牌子嘅袋啦，咁咧就系佢系龙嘅 pattern 嚟嘅。 吓，佢系点样？ 有啲本人真系唔系特别好嗰啲名牌袋，即系 monogram 啊嗰类嗰啲，我就唔特别好嘅。反而点解我会睇中嗰个袋咧？因为我觉得龙嘅 pattern 其实好难摆喺衣物上面噶， 系啊， 我买咗嗰个袋咧， 三尖八角啊嘛， 系啊，其实佢就类似系一啲旅行背囊嗰啲咁样嘅质地，然后咧佢系一个灰灰地色嘅，佢再印咗上嗰条龙咧，其实都系灰白色咁样噶，系型嘅， 系 即系我自己觉得成个袋咧，佢一个 tote bag 嚟嘅，即系可以手玩可以上到薄咩咧，即系就唔系好传统嗰啲好女人嗰啲嗰啲 handbag 啦，名牌手袋就唔系嗰种，我就觉得佢好型啊成件事。佢因为个袋咧本身咧，佢类似系嗰啲我哋着嗰啲风褛背囊质地咧，佢系本身有少少拧拧地，又唔止好拧咯，但系会少少反光面，但系佢嗰条龙咧就系、是、灰白咁样，好似画上去咧系瓦色嘅龙嚟噶，咁我觉得孭咗上去咧一啲都唔会。好誇張，好我哋叫好 loud 或者好 noise 啦，唔會覺得係咁樣嘅。有幾型嘅 match 嚟，我覺得呢啲龍咧就你就算擺喺即係當年我都後生啦，咁我覺得就算你擺喺一個比較後生嘅女仔身上咧 ，match 嚟都型咯。 哦，你而家都後生，不過咧就 而家就個袋唔知去咗邊咯，問題係。 但係講翻 後生就唔後生就但係個袋揾唔翻咯，我覺得。 講翻啲龍嘅 pattern 咧，我都諗翻喺內地啊，佢真係而家好多嗰啲十幾二十歲啲後生仔啊，內地嗰啲。咧，佢哋興有個好似有個 terms， 我唔知道有冇講錯，叫國潮啊， 即係 咁樣樣。 係啊，國家個國咁啊，潮流個潮。咁佢哋係點樣咧？佢哋嗰啲時裝咧，就係用翻好多，譬如漢服啊、唐啊，用翻嗰啲真係好傳嗱，呢啲真係傳統 嘅話， 係啦。跟住將佢哋啲嗰一種嘅線條咧，就放咗喺而家新嘅時尚入邊，即係例如龍咁，可能佢哋真係用龍嘅 design 咧，去到整咗件衞衣出嚟，整咗件外套出嚟，即係喺入邊可能整啲好靚嘅 pattern 咁樣。咁佢哋就用咗一種好傳統嘅風格，放咗喺一啲新嘅 fashion 嗰度咧。我有睇過啲後生仔，真係十幾二十歲嗰啲後生仔，佢哋嗰啲 product 咧，我真係覺得，咦，原來我哋成日去到羨慕日韓，對有好多唔同佢哋嘅傳統服裝都可以融入去時裝入邊咧。我諗而家新嗰批即係內地朋友咧，佢哋就真係都見到呢個套路呢個方向，就用咗同一個 scale，不過就變咗係中華民族嘅方向就放翻入去而家 fashion 入邊，其實都 mix and match 得都幾特別喎，幾靚啲。 係啊，即係我會想像到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如果譬如你話玩到去龍呢啲嘅 pattern 咧，即係都真係比較誇少少嘅，未必個個都 handle 到嘅時候咧，就係嗰樣嘢啦，你唔好成身都好誇張，又係頭先用翻嗰個字好 loud， 我哋叫做。因為你本身龍呢個 pattern 咧就已經係好勁㗎啦，行出嚟會俾人哇一聲嘅嘢。咁你襯嘅時候，可能你係一件外套，或者係變著翻一件比較簡單啲嘅 T-shirt、牛仔褲，或者係一啲運動褲，或者簡單嘅我哋 so called 啲休閒褲嘅。你著翻咧 casual 翻少少，我哋成日話就 dress down 翻一啲咧，你行出嚟咧，你就唔會俾人覺得喂有啲孏嗰種嘅氣味咯。唔好太多嘢擺喺個身，因為我自己幾怕就係，哎呀，我尤其是去到新年咧，大家都覺得我覺得唔緊要啦，新年啊嘛，成日都話誇張啲都唔怕嘅。跟住你龍嘅又擺喺身啦，跟住你可能覺得驚死唔夠嗱，因為講真啦，你係即係咁樣講啦，譬如你係一啲韓星咁樣，因為佢哋真係有 stylist 去幫佢哋做曬成個造型。可能他们再玩一些很夸张的眼镜、很夸张的皮鞋啦、你都觉得他们瘦到、Don't forget， 因为他们有 makeup 啦、有 hairstylist 跟他们搞过晒个头啦，所有东西他们是整个配套这样拱出来，但你说我们凡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帮我们手的时候我们就情愿不要眼高手低了，你有一个亮点摆在身上，其实走出来已经够照的了，我们真的叫做、 我发觉呢，如果在个身上那些的服装呢，服装如果个主题是龙的，例如佢唔使话下下都将条龙咧就放喺嗰、那个嘅衣服上边噶嘛，例如龙咧佢都有啲轮嘅，即系好似啲鱼轮咁，但系佢就整到好靓嘅，可能有呢一啲嘅 layer 咧，其实都已经表现咗龙嗰种气势，我觉得都已经好足够。 冇錯啊，即係唔使話真係哇，即係下下太過象徵啊，因為有一啲嘅十二生肖。為例啦，裏面嘅動物咁樣啦，其實真係有時太過象徵咧，會好嚇人嘅。我哋講完龍之後咧，去到 蛇真係好嚇人啊！ 蛇係啊，你去到畫到成條蛇好象徵，又將佢擺喺身嗰度咧，真係你唔好講行出街，你會嚇到人。其實你自己著上身咧，你可能即係挑戰自己啊！我自己會覺得就係咁，但係你話喂，我又深敲十二生肖，咁如果你話蛇嘅嘢，我哋擺唔到上身，你唔使成條好象徵咁樣畫上去啊，係咪？即係幾驚噶嘛？係 啊， 可能就係、是。譬如蛇紋咯，蛇紋都難搞噶， 蛇紋都好難 handle 啊！始終蛇咧，俾人哋感覺係邪惡。嗱，以前亞當夏娃嗰、那個咩叫做叫阿夏娃食蘋果嗰個都係禁果都係條蛇嚟噶嘛，但係成日畫出嚟 咁樣噶嘛，蛇真係有啲你好難搞到條蛇好 Q 噶，佢一 Q 咗你又唔係蛇噶咯，唔知點解？ 係啊， 你反而龍你都可以 Q 到佢噶喎。嗱，我哋之前講老鼠你都 Q 得噶喎，但係蛇真係我覺得十二生肖入邊咧最難 Q 嘅一樣嘢嚟噶啦。 佢感覺比較邪惡噶嚇呢個。 冇錯，咁你點樣玩咧？你話真係我就係又想，我十二生肖如果真係去到蛇年，我又想應下節咁樣，就蛇紋嘅東西。但是又是那样东西，即是蛇纹得来呢，我们都真的不要眼高手低、有很多不同的 pattern， 不同颜色啊，各样东西，不同的物料啦，我们真的揀那样东西，我经常都觉得最重要是你自己望下去你都舒服的、那样东西真的很重要，不要 为买而买咯、我经常都觉得不要觉得哎呀别人蛇说哎呀蛇纹好好靓啊各样，但你买完回来或者很 high 啊，其实有些品牌它都会用蛇纹做，你觉得很 high 啊这样， 但買完回來你自己見到那樣東西你不 comfortable 你很難買一個新度的。 是啊，蛇都挺難 handle 啊，除非你說將因為蛇都很多品種，有些品種呢就金黃色的，有些品種譬如青竹蛇，那你不是很漂亮的青色的，那可能是啦，用回他們的 color tone 去到 design， 跟住就話俾人聽，其實呢個係展現咗蛇嘅一種顏色嘅悦目嘅，咁 冇錯冇錯 啦。 譬如你頭先講青蛇咁樣，其實都係有少少傳統噶嘛，可能你玩嗰一個套路嗰條水咧，咁可能就容易啲入口啦。但如果你話唔係嘅，我純粹擺條三角蛇咁樣，即係你畫咗佢太 飯鏟頭， 蛇飯鏟頭咁樣，我係都要嘅。嗱，唔知可能有啲人佢真係有啲 designer 可能靠佢嘅功力，佢真係畫到條飯鏟頭。型的有氣勢的， 形攰聲的，真係 冇錯啦。可能嗰年你覺得自己弱弱地喎，係咪啊？即係覺得個氣勢唔夠勁啊，個氣場唔夠勁啊，我要將啲氣場勁啲 嘅。就揾條飯鏟頭翻嚟幫下手， 飯鏟頭幫幫手嘅，你著信心有 comfortable， 你覺得哇氣場增大咗嘅， 係 喎，我咁又唔介意啊。我成日都係話，你擺得上身嗰樣嘢係要你自己舒服嘅、你舒服，然後或者你甚至乎覺得等於好似啲人戴水晶咁啫嘛，水晶嘅正咪咁係咪啊？你覺得喂我？水晶而家都好潮噶嘛，真係可以玩到。咁你話喂，我擺得嚟唔孏，然後我覺得喂又真係好似增大到我自己個氣場喎。嗱，呢啲嘢又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如果你信嘅時候，喂又增大到我自己個氣勢行出嚟，我覺得呢啲都不妨一試嘅。 係，喂，我哋遲啲可以揾一集咧講點樣著衫可以令到自己有氣勢。我哋記住呢個 topic 先。咁但係如果你話、蛇之後咧，譬如馬同埋羊呢啲草， 易搞啦。 易搞咩？點解啊？ 易搞 係咩？ 喂，大佬啊，即系又讲翻佢啲牌子嘢啊，咁有个名牌都好中意用马做 fashion 嘅噃， 嗰啲马球嗰啲又有、啊， 佢系啦，马即系佢直情打马球咁样，佢系又系啦，跟住另外有个 H 字头嘅品牌咧，名牌好明噶， 系， 佢都会佢嘅丝巾啦、 啊。 都是馬的 fashion 啦，跟住佢會出馬嘅吊飾啊，即係嗰啲 back charm 啊，掛喺袋上面嗰啲掛飾咧，都會係馬，會搶崩頭嘅嗰啲都，即係我自己有啲朋友咧，佢就話：喂，買唔起個袋都買個掛飾，或者買條絲巾啊咁樣咯， 馬蹄鐵都好啊， 真係搶㗎嗰啲都會，同埋真係佢會限量發售啊咁樣咧。我諗呢啲真係又係去到馬年咧，好、多啲太太們啊，或者啲男士們想氹翻自己老婆啊咁樣，都會排下呢啲即係唔同嘅馬嘅 pattern 嘅嘢咯。如果你真係想玩少少牌子嘢，但係馬真係啲都唔難搞。同埋我哋頭先講咧，有一啲嘅十二生肖之中啦，好多動物其實佢 Q 得起噶嘛，馬其實 Q 到嘅喎， 馬 Q 羊都 Q 到喎，羊肯定得添啦。 我覺得馬係好好，因為佢馬係型得，佢可以好型，但係佢可以好 Q。其實是得的，所以馬是不難 carry 的，我自己都覺得。 好，馬都 OK 了，那羊呢？羊有什麼？真的拿 羊是易搞啦，羊又是 Q 到的嘛，你羊你可以是山羊的圖案又得啦，綿羊就 QQ 咯。 是綿羊 Q 啊，是啊，得意啊。 綿羊好 Q 的喎、哦，你甚至乎呢我哋頭先講啲 monogram 咧，即係話咧，就係、是、話你將嗰個 pattern 咧重複咁樣印喺嗰塊 fabric 嗰度，然後將佢做衫啊嘛，或者做袋啊嘛，咁呢個就係、是、即係 monogram 啦咁樣。當然你去到名牌子，佢哋玩 monogram 咧，直情係要對 pattern 噶嘛。我聽過啲古仔講咧，即係就係、是。你睇人哋嗰啲名牌袋咧，玩 monogram 嗰啲咧，堅唔堅咧？不過當然啦，即係你有啲好啲超級 A 嗰啲做到好好，象徵到勁高噶嘛。睇佢對唔對 pattern 咯。 嗯， 佢裏裏外外都要對嘅嗰啲 monogram 咧，唔係你就咁印水咁樣咁簡單，佢一定要對曬 pattern 噶。 哦， 一睇就知噶啦。 咁你識就一睇就知啊！我唔識門外漢，我睇落咦裏裏外外都有就算噶啦。有啲人好似我咁， 唔係因為佢真係會對得好緊要嘅。咁就算真係頭先講啲 super A 啦，即係佢啲超級 A 嗰啲科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到真係對曬 pattern， 都好難分辨到個真假嘅、 嗯。 但係我哋即係嗰個就題外話啦。譬如我哋將嗰個 pattern 重複咁樣印喺個布料上邊啊，將佢做衫啊、做袋啊，或者甚至乎做鞋咧，我覺得羊咧。是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嘅，即係你重複咁樣印喺一個布料上面咧，唔反感嘅。 嗯， 但你試想喎，你頭先我哋咁講，你蛇你反覆咁樣印個 monogram 出嚟啊？ 嗯，係啊，哇，發惡夢喎， 係啊，驚嘅喎，係咪啊？咁但係你話羊咧，綿羊仔，綿羊仔，大人又著得啦，小朋友咧都得嘅噃。 哎呀，啱啊！我著完之後氹個仔瞓覺，叫佢數下上面有幾多隻綿羊。 哇！你係咪咁樣玩個仔啊？諗住。即系数到天光咁样，一路都数，即系爸爸，我数到去十二，跟住错咗，爸爸我要由头嚟过咁样，你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同大家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係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喺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唔知會唔會落雨呢？ 會，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會， 你點知㗎？ 因為我聽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而家7:08嘅早上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2月2日，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都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咁啊， 早晨啊，仲有我船仔啊， 啊 你自己冲出嚟先。 啱想介绍你自己冲咗出嚟，唔紧要，都系好事嚟嘅，把握多啲机会嘛。咁啊，今日交通方面啊 ，Didi 唔知道有啲咩消息话俾我哋知道咧？ 系啊，咁啊，今朝早晨早流流咧有中交通意外噶，咁啊揸车朋友咧就小心啦，就喺港岛区噶香港仔海旁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鱼类批发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仔中心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香港仔嘅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鱼类批发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仔中心嘅。咁另外都再提大家啦，佐敦嘅德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德成街去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进发翻应该樽颈位咧比较车多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啦，吓咁啊，都提一提大家。朝头早咧，广播道都有啲塞嘅，应该会 都好快脆，啲车停一停咁样啦。 系啊， 啲校巴嘛，好快脆嘅。 同埋因为今日团拜嘛， 系 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啲标位咧都如无意外都应该系敷晒噶啦。 咁早就敷晒噶啦，7:00应该敷晒噶啦， 应该都敷晒噶啦。咁我就我其实一早都已经翻咗嚟嘅，我今日都相当早，因为我要翻嚟即系先录音啊，做下啲混音嗰啲。其实我4:00已经翻咗嚟。 哇！ 你知唔知出边啲标我得一个标位？ 4:00得一个？ 得一个标位，我唔知道，可能因为有好多的士大哥咧就泊咗啲车喺度啦。咁可能我翻工嘅时候佢哋又未揸走，咁啊希望佢哋即系翻工嘅时候咧，即系揸翻走架车。咁啊喺广播道翻工嘅朋友咧，咁啊都陆续续都有车位啦。 可能佢哋系啦，未开工啊，开工之后揸走架车就会有车位咯。 系啊， 哇，4:00都是找一个，好彩你早翻。不过小华你真的很好啊！ 一阵再问一下阿欧到底佢同埋阿钟哥架车拍成点咯？ 系啊，船仔真的要啊！你知唔知小白咧，永远咧翻工咧，佢系遇到好松嘅时间，唔会咁问嘅做嘢，所以真的要向前辈学 习。 讲呢啲嘢。 讲翻交通，交通都讲，样样都讲下先开心噶嘛，唔系净系单一啦。我想讲下啦，你哋有冇留意前几日嘅都大事铺张呢个港文咧？就有讲咧，由前两日开始噶啦，呢个深圳市咧系全市全日机动车系禁止，佢哋叫鸣笛咧，我哋叫做。拨拨 响 安， 哦， 我真系好唔中意啊！嗱，唔好讲深圳先，我讲香港先啦。因为我咧有偏头痛啊嘛，我好怕行行下路咧，嗰啲车突然咧揿住我，尤其是大车添啊，货柜车咧，哇揿住啊！你谂小白揸车你都知啦，揿住个安咧唔放手啊，有啲咁嘅情况啊，哇噪音到不得了啊！即 系 有时你提人嘅，或者系可以细细力，又唔系叫细细力咧，即系好快脆、好急速咁样一揿，即缩手。 响安咧，即系其实揸车嘅人咧都会。feel 到嗰個響安嘅時候，嗰、那個感嗰個人嗰個心態， 嗰個情緒係嘛？ 係啦，嗰、那個情緒有陣時，譬如 B B， 跟住好温馨提一提你， 係啦，温馨提示。 我你唔好亂咁 cut 線啦，或者輕輕提一提啲人咧。其實我覺得嗰啲有禮貌嘅響安，我都可以接受嘅， 冇錯。 係啦，有啲係你一聽就知道係惡意 嘅， 嗰啲就 哇製造噪音啊，真係好怕咁樣。咁但係咧，前日開始啊，深圳全市咧就全日嘅機動車係禁止響安嘅。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啦，同埋深圳市嘅生態環境局啊，佢哋就發咗一個通告嘅，24小時啊喺全市範圍。 范围实施嘅机动车禁止哔哔，禁止向安。咁、由前日咧就至到出年嘅1月21日开始实施嘅。咁主要咧都系控制呢、這个佢哋话啦吓，控制呢个交通嘅噪音污染啦，同、埋改善呢个城市交通环境。咁、但系咧遇到有紧急嘅情况，当然例外啦。咁喺全市范围咧，所有道路咧都禁止机动车向安嘅。咁但系咧，机动车驶近就某啲情况可以嘅，即系喺嗰啲急弯道啊，喺啲急弯道啦，或者喺啲斜坡嗰啲嘅尽头位啊，或者系影响安全视线距离嘅范围啦，同埋好似你咁讲啦，突然有架车喺你隔篱超前嘅，咁啊都或者系遇到有紧急情况嘅时候咧，向安示意咧，呢个情况系例外嘅。头先我讲嘅情况啦，咁但系咧，如果民众咧驾驶呢个机动车向安咧，佢哋咧就会依照呢个相关法例咧。是有條例咧規定佢哋處罰嘅、 哦， 咁喇叭嗱點樣為之處罰呢？喇叭錯誤使用方法包括咩咧？連續兩次以上響安， 啊、 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咯，你示意一下嘟咁就 OK 嘅，嘟咁樣，但係你嘟嘟嘟嘟連續兩次以上咁啊屬於犯規嘅， 係 係啦，咁同埋持續好似你咁講，持續響安超過一秒，哇撳住死唔放手嗰啲咧，好怕 一下。都可以在緊急情況底下， 冇錯。但係你超過一秒， 這個、緊急情況咧就有關當局去到誒， 當然佢哋判定嘅，人哋都知道你係惡意定係善意嘅，我相信係 冇錯。 咁同埋使用呢個高於115分貝嘅喇叭，即係佢啲大型車輛咧使用嗰啲氣喇叭，哇，好嘈嗰啲咧都係唔得嘅， 噗噗咁嗰啲。 係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咯。咁啊好啦，咁點樣講咧？官方咧就話，如果遇到需要誒對付其他車輛啊、行人啊進行示意嘅時候，好似你咁講啦，特別是有啲車突然之間。可能你覺得係佢唔應該 cut 線啊，或者係唔小心衝咗某啲位咁樣啦嚇，或者行人咧，你想示意響安咧，就應該好似你咁講啦，盡量唔該各位唔好響安，要點啊？應該首先咧就閃一閃個大燈先，係啦，閃一大燈示意。咁如果無效啦，閃咗大燈示意無效， 因為最驚係日頭嗱，夜晚閃大燈示意咧。好著跡嘅，即 係 行人一睄一睄 咁啦。 但如果日頭嘅話， 就冇得閃 閃咗，你可能喺街上面都好多反光，都冇乜點 睇唔到可能。 嗱，咁呢一個用喺夜晚啱咯， 係啊， 冇錯。咁日頭就好似你咁講咯，好温馨咁細力細細，唔係大細力嘅，都係有聲。 可能多咗 快速， 唔知會唔會多咗喺個車入邊嗌咧？喂，讓開啊，讓開啊， 咁都好啲啊，咁都好啲， 好似我咁大聲咁粗魯先得喎， 唔可以成日閂窗開冷氣，因為閂窗開冷氣嗌都冇用。 係啦，即係佢而家就話啦，原則上咧就確保咧持續嘅響安時間咧唔好超過一秒啦，連續響安唔好超過兩次，咁樣咧交警提醒啦，響安咧都係為咗提醒車輛行人小心嘅啫，即係唔係為咗響安咧宣泄自己嘅不滿啊？ 係， 咁所以咧影響他人情緒，造成呢個噪音污染，所以咧文明嘅地方。方是不應該立亂響安的，因為我不知道你多不多上內地，我們很多上內地的， 我都比較少的，老實說 是啊，他們經常響安，特別 是這幾年，都 這幾年沒得上，所以很期待他快點開回關，我都 開的了，開的了， 去到內地他們呢，跟日本的文化很不同的，這樣比較，跟 歐洲都是， 跟歐洲不同，我不知道歐洲我沒有去，日本我去得多，他們的響安是經常按著不放手，但現在香港有時有些司機都是這樣，我覺得他們是好像昨天這樣， 我們俗稱燥底啊， 系啊，真系燥底啊！喂，架车你有时嗱咁样啊，做人包容少少啊。架的士上落客啫，虽然有时佢就唔应该阻住后面架车，咁、应该泊埋一边。但系有时有啲位冇得泊埋一边咧，咁、你咪尽量，算啦，都系阻你嗰几多分钟啊，俾钱收钱， 可能半分钟咁。 系咯，一分钟啫，话你系咁揿住安，即系话架的士好阻住你啦。呢啲我觉得就冇需要嘅宣泄情绪咯。 同埋我好唔中意咧，喺啲小区入边咧，即系明明已经系得啲住宅， 系、 但系咧啲车系好中意揿呢啲。響安咯，即我次次聽到都係，唔好啊，還翻個寧靜嘅環境我啊。 係你咪住，你最緊要你住樓住得係咪矮先？如果住得矮仲慘， 係成日聽到 啦，高同低都聽到啦， 高就好少少嘅，你住四十幾樓、三十幾樓嗰啲好啲咯。哇，你住得低你真係好陰功啊！同埋好似而家咁樣廣播道咁解啊，咁靜，朝頭早你話好似阿小白四點幾翻工，突然間響安，哇，肯定低層俾你吵醒曬啊！ 所以大家嚇、叫做道路使用者都要配有一個禮貌，有一個操守喺度嘅。 係啦，咁點解頭先我講咧？你係有關呢個深圳嘅唔俾響安咧？點解咁講？其實香港咧好多中港兩地司機咧都係想去大陸嘅，都係上內地。係 啊，咁梗係啦。 所以咧提一提中港兩地司機咧，真係要注意。系啦，因為你上到去咧，你哋一樣係佢哋執法啦，唔理你係咩人啦，都要咁做。 係啦，咁 所以大家留意留意嚇，依、這個法則係前日開始生效噶。 唔該曬 Didi， 咁啊，去到2024年1月21日啊，呢、這個法則。 冇錯， 如果違反相關法例會作出適當嘅處罰嘅。 冇錯。 好，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先，早晨啊 O。 早晨。 喂，早晨小白。 係啊。 船仔， 系快速同我哋睇下天气方面系点样啦。 好啊，最快咁样睇，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啦。咁啊，见到好多跑手们啦，开始跑步啊，继续跑跑跑，咁啊，仲有十多日咧。就是呢个马拉松啦，咁啊，尝试喺天气呢个环节嗰度同大家跟进下啦。 系，仲有十几日啫。 系啊，咁啊，琴日冇跑，今日都应该跑下佢啦。即系不过就唔好过分操练，琴日都有讲过啦，话过分操练咧，拉伤咗啲肌肉咧，随时啊，比赛嘅时候咧就未必有一个好嘅成绩啦。所以咧，轻松跑下佢就 OK 啦。咁啊，今日咧不忘啊，讲多两句啊，交通啦，广播度系有啲塞塞地啊，因为今日。港台團拜嘛，咁啊車位啊不足啊，之後霸到落去嚇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啊啲車主們啊，記得入標嚇，呢、這個最重要啊。詳細嘅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唔該。 好，唔該曬阿歐嘅，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3度嘅，咁啊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風勢漸轉清勁，離岸間中啊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咁啊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星期六雨勢較為頻密啦。咁啊下週初天色較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室外气温咧系19度嘅，相对湿度80%，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7:19啊，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继续恭喜发财。 梗系要继续恭喜发财，步步高升，龙马精神啊，这个非常紧要啊。 咁 啊， 咁话 上星期咧，咁啊都有同阿 Jerry 听过咧，就系贵人啊。咁啊，就系我哋点样去到有个人出现嘅时候，帮助到我哋或者令到大家嘅事业咧系可以更加流畅，呢样嘢好紧要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啊，如果你话我自己本身啊有个贵人出嚟嘅时候，但系佢又帮唔到我，我又做唔到啲乜嘢，都肯定有呢啲情况㗎喎。咁啊，相信 Jerry 都有好多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点解会出现呢啲情况？明明都有人帮自己啦，但自己都仲系咩都做唔到。等我哋听咗之后呢，防一防咁，等兔年嘅时候大家可以做得好啲。 你讲你用到个防字呢，我话俾你听，最要防嘅系边个呢？最要防嘅其实系自己。 系，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嗱，你头先讲到贵人啦，提到上个礼拜我哋就讲起财神，而我就演化到去边得咁多嚟财神啦。其实你 系 希望渴求到有贵人相助，咪就系你嘅财神。 其实心底上面好多人都净系谂住不劳而获。 啊，咁啊，呢个系幻想嚟啊，梦想啦，唔系理想啊， 系 啊，不切实际。 咁、其实我觉得今日讲呢样嘢都好嘅，因为我哋嚟紧礼拜六咪立春嘅， 系 啊， 咁其实立春先至算系，即系有啲中国嘅传统说法啦，历法就系立春先系真正嘅 一年开 始啊嘛，系啦，咁咧，我唔知你知唔知啦，我冇讲过俾你听，我每一年咧都会有少少自我去鼓励自己，就会去做一样嘢叫做英文我哋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啊、中文直译就叫做新年决议啊， 系， 即系其实咧就系、是、一个所谓嘅新年愿望啦，同埋一啲叫做新年嘅计划，咁咧就系我年都会写嘅，咁通常都会写10至12样嘢，就话俾自己一个目标，咁啊今年咧要达成呢啲嘢，咁啊梗系当然唔系话我个目标今年系身体健康啊，生意兴隆嗰啲咁即系咁空泛嘅嘢啦， 系真系一啲 plan 嚟嘅， 系啦系啦，好实际嘅，我今年譬如我要学识某一样嘢，或者我要勤力做好边一样嘢，咁嗰啲咁样嘅新年嘅计划。咁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嘛，咁喺立春前后咧，我就会做呢一样嘢嘅。 系， 咁我其实有唔少人咧，都就算佢哋唔写低都好啦吓，佢哋都会有咁嘅谂法嘅。咁我调翻转咧，我就会点解我要防自己咧？就系、是、我哋首先由呢一个新年嘅计划开始讲起啊。其实我哋防乜嘢咧？就系、是、防自己过分去谂一啲。基本上唔系天马行空嘅问题，系究竟你做唔做得到嗰样嘢嘅问题。 哦， 嗱，点解我咁样讲咧？我哋上个礼拜都好似有提过，讲过 passion 啊，热诚呢一样嘢噶。我成日都讲，我话你譬如话，喂，我好想做某一样嘢， 或者哎呀我真係好羨慕你啊小白，你做緊嘅工作呢其實係你自己嘅嗜好，你嘅愛好，你竟然間可以將你嘅嗜好變成職業，你真係幸福啦，係咪呀？周不時都聽到咁樣嘅嘢。 係呀，啱呀啱呀啱呀。 係咪？咁點解人哋做到但係我自己做唔到呢？ 嗯。 呢、這個就係我哋要防自己一樣乜嘢呢，就係話究竟你了解唔了解你自己啦。 嗯，自己有冇肯真係行嗰步，羨慕人嘅同一時間有冇行嗰一步。 是啦，你譬如你话我做经理人嘅、 嗯、 我真係好多人即係周不时都一年点都遇到十零廿个朋友嘅、 嗯、 会就係同我倾合作啊，或者讲下又或者唔好搵合作咁严重啊，譬如搵我帮我手俾啲意见啊，咁通常我都避嘅，点解呢？因为我把口好碎，我好直白咁样同人哋讲嘢嘅。我话你想做一个歌手啊，你想做个演员，你想做个 KOL 或者你做个乜嘢都好啦、啊 嗯、 你係想做嗰个歌手演员 QOL 嘅身份啦、啊、定係你真係想做嗰个职业先。 哦。 但咁你可能小白你就咁听落佢唔明咩意思啊，身份咪即係嗰个职业囉。唔、嗯、同唔同唔同。 嗯。 我想做嗰个歌手身份係可能举例我可以话俾人听我系一个歌手。 嗯。 但係如果你认识，你都认识唔少歌手啦。嗰啲歌手唔系为咗个身份啦，因为佢哋真系中意唱歌， 系真系中意音乐，系任何时候咧，即系我识啲歌手朋友，真系任何时候你发觉佢都可以唱歌，同埋任何时候咧，嗰啲创作歌手咧，一灵感到嘅时候咧，食紧饭佢无啦啦喺度拍台喎。 系啦，嗱呢啲就系热诚，呢啲就系 passion 啊，我所讲嘅。 嗯， 好啦，你如果你连呢一样嘢都冇嘅， 嗯， 咁其实你。你話唔係咧，我真係好鍾意想成為一位歌手嘅。咁、 啊、 你有冇好啦，你雖然你未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啦，咁、 啊、 你有冇去將自己昇華到成為到一個入門嘅音樂人呢？但你唔使一定係要好叻先可以做用呢樣嘢做一個行業㗎，因為你做一個歌手有好多其他嘅因素㗎嘛、 啊、 但係你連基本因素你都未有嘅話，咁你嗰個所謂理想其實是空想咯，其實你只是想，我會好直白咁同人哋講，你只是想做一個歌手嘅身份咯，而你唔係真係想做一個歌手咯， 即係只係羨慕歌手呢個名銜，而唔知道其實歌手背後需要嘅條件係啲乜嘢。 係啦，咁當你話哎呀咁，其實你當你如果你嗰樣嘢唔係一樣你嘅 passion， 你冇嗰個熱誠去做嘅時候，你都要有真係十足嘅十二成嘅天分。我平时都唔理唔睇嘅，但係总言之我一开声呢就扰梁三日嘅天籁之音嚟嘅。咁、就呢啲人係有嘅、少囉。 嗰啲真係天才之中嘅天才啊。 係啦。咁我哋变咗我哋做经理人，我哋唔可以下下都用天才去衡量一个人㗎嘛，呢个世界边得嚟咁多天才啫。 係啊係啊。 咁所以当我去我去叫做告诫啲朋友嘅时候，就係话你唔好夹硬，即当然啦你係可以嘅，我唔会阻你啦，你即係我哋呢啲就叫做咩呢，传统嘅啊，好难听啊！呢句说话，发明星梦啦， 系。 其实点解？其实背后意义点解会话人哋发明星梦啫？因为唔系话真系你唔够靓仔靓女，或者你唔够天分嘅问题，系我睇你嘅行为，言行举止，你都冇去为你嗰个身份、嗰个职业去付出。 嗯。 但系你就不停咁想，我想做歌手啊，我想做演员啊，我想做啊最佳男主角啊，最佳女主角啊咁样，系嘛？咁所以咁你喂，咁咩为之有热诚啊？嗱，我用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啊，好唔好？ 好啊。 嗱，我好中意影相嘅，我谂有啲朋友都知道，但系我唔叻，我唔系一个好有艺术灵感好有角度嘅专业摄影师。 嗯。 咁但系我好中意影相嘅。 嗯。 如果我坐喺屋企睇电视嘅时候咧。我除咗如果我隻手唔係拎住部手机或者个平板电脑， 嗯， 如果唔係食緊零食， 嗯， 我喺度睇緊电视嘅时候，我對手係会长时间拎住部相机。咁、 哦、 你问我你拎住部相机影咩呀？冇影嘢呀，唔知拎住部相机做乜囉、 嗯。 可能突然间又睇下呢样啊，睇下嗰个功能啊，又睇下望下啊，如果教下呢样式又会点样啊，但我冇影嘢㗎噃。 摸多啲呀，即係你鍾意嗰样嘢都会想摸多啲呀。 係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呢、這个咪就係我嘅热情囉。 嗯。 咁喂，咁 Jerry， 咁你有咁有熱誠都做唔到攝影師喎、啊？嗱，咁我又即係我又坦白啲講句，我唔係做唔到攝影師，我冇去嘗試做啫。但係呢一個舉例係純粹講話，究竟喺我上一集都有提過㗎，唔知你記唔記得？當冇人睇住你嘅時候，你會做啲乜嘢先至係真正嘅你自己？ 嗯，即系我咁，其实冇人睇住我嘅时候，我都会无端端一个人供咗上山，兜一转咁嘅，咁我就真系喺叫做山艺上面，我有个热诚喺度啦。 系啦，咁你有个热诚，变咗咧就系、是、有一样嘢我冇同你讲过嘅，我其实有时我唔系咁特别会，唔好话唔中意先啦，唔会特别令到我觉得你好叻嘅，就系呢样咩啊？喂，小白你点啊？你听日有个工作，你 ready 未啊？比如我答我，哎得噶啦，放心啦，我做咗功课噶啦。 嗯， 哦，原来你应接听日嗰件事情咧，你系要做功课嘅。 嗯， 即系代表你之前你系唔识嗰样嘢嘅。 哦， 嗱，咁冇问题。嗱，你因为你唔系要将听日嗰份工作变咗你嗰个即叫做你个 career 啊嘛。 嗯， 但系如果当你系一个，譬如你话我中意音乐，我中意摄影，或者我中意电影，呢类型嘅时候，啊，你要下下都要做功课，你先至识嘅，而唔系话我本身都识噶啦，不过我再做多啲功课，省靓啲啫，系两件唔同嘅事嚟嘅。 嗯， 系啊，所以咧，系我喺呢一个新年咧，如果有朋友都好似我咁，会傻更更咁样，谂住俾啲帮自己打下气，去鼓励自己，会写呢啲叫做新年愿望啊、新年计划嘅时候咧，要去防嗰样嘢，就系防止自己去计划一啲根本自己唔系十分中意、唔系十分想嘅計劃，因為呢啲計劃其實會阻咗你個腦，佢會阻咗你自己嘅時間，會令到你自己好消極啊！哎呀，我又做唔到啦， 係啊，即係打沉自己啊，因為 係啊，打沉自己啊。咁如果你唔了解自己嘅時候，你遇到嘅所謂貴人，其實你係失去咗機會，因為機會係唔會成日有㗎，貴人係唔會隔個鐘頭就出現嘅，唔會日日都見到嘅。咁如果你唔去好好了解自己，把握好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其實你係會不停咁樣錯過緊機會，而唔係其實唔係話個上天對你唔好唔俾機會你，係基本上機會就擺咗喺你眼前，究竟你有冇掌握過咯？ 係，如果要去到有機會嚟嘅時候，自己先至去。我难听啲讲，就系揾鸡精班去到读啊！咁即系其实本身我自己都唔系属于嗰个界别啦，都唔系嗰个 career 嘅人。 咁其实变咗嗰样嘢都唔系一个你本身想要嘅机会。 系啊，其实你不如唔好喺嗰度发展，揾一个真系自己嘅世界喺嗰度好好地琢磨一下咧，成就应该会更加高。今日倾住咁多先 ，Jerry， 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 好啊， 好，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六将会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推广香港贸易、投资和文化领域，争取商机。随行的本地建筑师何力智表示，中东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2030年愿景推动下，逐步减少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对智慧城市、绿色建筑的需求与日俱增。今次出访中东将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一间国营石油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期望以试点形式将香港低碳建筑技术优势应用在当地一个智慧城市，应用在当地一个智慧城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指出各地央行应对通胀大幅加息，拖累商业活动，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到 2.9%。再加上油价从高位回落，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今年无可避免受到拖累。但是增速仍然有望跑赢全球，预测达到 3.2%。 专门研究中东市场的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助理首席经济师薛冠南解释，海湾地区国家近年提倡经济多元化政策，致力扶持非石油产业，包括服务业、建筑等，预期有关的板块未来将有较强劲的增长，成为区内经济支柱。警方正调查青衣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80岁男子死亡。

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想同妈妈一起吃汤圆，因为由细到大佢都话我唔中意食，阿忠俾晒你。其实我知道佢都好中意食噶，一家人乜嘢都要分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师兄，你又偷偷落山啊？你周时系咁，我好难再瞒师傅噶噃。 师妹，我落山买武侠杂志啊嘛，你明噶？ 师兄，你唔使呃我啦，你追开嗰本武侠杂志冇得卖好耐啦。 师妹，你点知嘅？ 师兄，想知道香港武侠杂志历史，听住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 师妹，咁我唔呃你啦，我系约咗隔篱派嘅师妹练剑啊。 师兄。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而家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啊，白雾啊，今日未有任何嘅信号住啊。睇睇个天气先啊，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啊，会落雨咧，会凉咧。星期六，咦？星期六雨势较大 喎，落雨啊， 频密添。不过下个礼拜咧， 落水咯。以前啲人咁讲噶嘛， 系啊，冇事啊， 落水啊， 过海叫过诶，过海过海咯。 过水 过海同过大海差好远。曾经有啲太太听错咗个老公，嗰阵时早年嗰啲手提电话唔系好收得清，我过海啊，跟住个老婆发现成晚黑唔见咗老公，原来佢过大海，啱啱食咗个大字。 系啊，咁啊，但系唔使担心啊，雨势咧逐渐都会减弱，都可能系落一个两日雨咁样啦。 系咁啊，嗱，同几位拍档讲下呢一个啦。嗱，琴日咧有一个几得意嘅画面嘅，唔知大家有冇？睇到網上嘅片段或者網上嘅新聞啦，咁有一位顧客就入咗咧呢個動漫籃球嘅期間限定店嗰度個門口，跟住就大家睇完之後就會覺得小題大做啦。嗱，我講多少少俾心機旁邊嘅聽眾聽先。如果你冇睇過條片，條片係講乜嘢咧？就係話喺嗰個期間限定嗰個買嘢嘅動漫店門口，咁因為要預約你先可以入去嘅。咁跟住可能咧個顧客咧就同個店員咧有少少口角啦。但係我暫時睇嗰條片咧，好似個顧客咧都係幾。几恶嘅，几恶嘅，而个店员咧，少少地息事宁人嘅，我觉得系，即系佢都系阴之阴之咁样啦，咁样，咁跟住就大骂破口啦，咁嗰个顾客就讲话，你知唔知顾客系乜嘢啊？顾客系咩啊？顾客系上帝啊！咁样，跟住佢就爆出呢一句经典嘅金句啦， 后面仲有一句嘅， 嗰句唔讲得啦， 我好有礼貌噶。 跟住 嘟嘟嘟 嗰啲我唔讲啊，我唔讲啊，我依家咁努力保住自己嘅工作岗位，我点会喺呢啲位置嗰度失手咧？啊，我净系想睇到呢个画面咧，我想话其实呢啲期间限定同埋要 book 嘅嘢咧，成日都系咁噶咯， 系咯， 所有嘢你喺故宫门口，你唔话点解我冇得入故宫？ 系啊，不过 咁你唔 book 你又冇得入噶 ，M 加博物馆都系咁噶， 系咪？全部要预约噶， 系咯系咯。 不过即系因为嗰条片段咧，始终系冇头冇尾嘅，我净系见到咧就系两个已经开始闹紧交，究竟那个起手系乜嘢咧？其实唔知啊，因为如果斋睇呢条片咧，梗系个顾客唔啱嘅，咁但系唔知个开头系点样啊嘛，你睇唔到嘅时候咧。咁你又不能夠好客觀地去， 可能會以偏概全咗嘅。不過我估計個店員都係話：，先生 ，sorry， 你喺 地下櫃球又好，點都好，你都入唔到嚟㗎啦。因為我哋個公司規矩咧，真係要訂咗先可以入到去嘅。 電腦系統啊嘛，呢啲嘢。 因為咧，個主辦方其實都係我相識嘅。咁佢都有講話，其實嗰陣時佢 day one 搞呢個活動咧，疫情嗰陣時仲有尾巴㗎，仲有限聚令㗎，所以佢一定要用呢啲預約嘅制度，確保喺個展覽館入面同埋買嘢嘅人唔會超過一個數量咯。咁佢都係保障翻自己咋。 係啊，如果應該咁做㗎嘛。 你諗下，好似行花市咁，萬人空巷喺嗰個銅鑼灣嗰個商鋪嗰度。其实好容易会做到细菌感染噶嘛？如果疫情流行嘅时候， 冇得 chase 喎。 系啊，咁但系佢订立咗呢个规矩，依家香港个疫情先放缓，慢慢慢慢好啫。嚟紧又话三四月唔使戴口罩啦，即系市传咁样，咁先系见到曙光，见到一片光明啫。佢搞嗰阵时佢未知噶嘛，佢订立啲规矩俾人去遵守噶嘛。 规矩定咗又继续喺度噶嘛。 系啊， 我都系嗰句。可能是那個，因為有可能不知道，有可能我們看不到的畫面就是那個售貨員用一個不是那麼友善的態度拒絕個顧客進去，因為有可能的嘛，亦都不可以否定這件事。如果是這樣勒慶了個客人，可能喂做什麼，我們要預約的，你沒有預約啊，行啦，即係可能會係咁樣嘅喎，冇人知。咁如果喺冇人知嘅情況底下，又唔可以怪曬佢。 啱嘅。不過你頭先嗰種阿鐘哥嚟演繹嗰種方法，我都好似好耐未見過有人用咁嘅態度去講。連咧 香港、啊， 連咧食炒蛋嗰間茶餐廳啊，近呢幾年都友善起上嚟啊啲態度。 咁但係始終都有呢個可能性啊嘛，啱嘅，可以抹除啦。咁但係無論係邊樣都好，我覺得個顧客。是蠢了的，即是这个处理方法是蠢了 的。恶得滞，你觉得他是吗？ 投诉你咪即刻投诉咯。你唔使闹㗎嘛，我而家投诉你，我而家投诉你 啊，我而家投诉你。即是好似呢睇返啦，睇返周星驰啲戏咁样呢，你信唔信我打你啊，你信唔信我打你但是唔喐手喎、啊。即是你要做你咪做咯。你唔使系一边闹人一边唔做㗎嘛。咁如果你闹人鬧人你咪鬧咯，鬧完咪走咯。 係啊， 咁你又唔使又要鬧，又要將件事不斷咁樣拉到個戰線咁長。同埋咧，佢後邊講咗粗口嗰度咧，就真係一個非常之 呢個係最錯嘅一樣， 最錯一個做法。 鐘哥咁樣講， 真 係好錯，都幾好笑。佢後邊講，大家可能收音機旁邊聽眾睇唔到鐘哥嘅演繹，佢後邊講嘅粗口呢個咧。真系摇晒头，即系个最错嘅演绎，真系好有喜感。我突然间都感受到钟哥嗰份幽默感。 无论你几啱啊， 系 其实你一讲咗粗口咧，就已经变成错。 系 系， 即系可能你系啱嘅，但系而家我睇系你错咯。闹佢做咩啫？亦唔关佢屋企人嘅事啊嘛。咁佢屋企人都冇嚟到。你揾佢屋企人做咩啫？ 系啊， 唔关佢事，唔好拉啲无辜嘅人落 去。仔，你就系笑笑笑，你我都话你要感受一下钟哥现场散发嘅喜感，你就会爱上神光第一次。呢啲咧系做主持人咧 exclusive 先可以感受得到嘅，即系我哋尝试将钟哥嘅演绎咧带翻入去大电波俾大家感受一下。 同埋佢嗰个形容词咧，即系个比喻咧，究竟顾客系乜嘢？ 系啊。 咁亦都令到部分咧，即係有宗教背景嘅人士好反感。 哦，係啦。 喂，咁上帝唔係俾你咁樣講噶嘛？ 係啊， 係啊。 上帝只係一個顧客。 係啊。 上帝唔使買嘢嘅喎，據我所知係咪先？即係冇理由我哋買嘢就係上帝。 上帝要有就會有 嘅。我都係想講呢一句喎。其實咧，我自己做顧客多過做老闆啦，或者做店員啦。即係我長時期八成時間都係做顧客。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以至拍檔都係咯。其实顾客咧，你系有优势嘅，我觉得唔系上帝。点解咧？你去食寿司铺啊，你系上帝，你唔使等位啦。 系啊， 你等几耐啊？嗰啲排队食嗰啲拉面铺啊，哇，转弯又转弯咁样。我心谂，应该真系唔系咁。你做顾客只系有啲优势，因为你真系一个消费者，而香港系一个好好嘅制度保障消费者啫。即系我只系咁样觉得咯。船仔，你有冇睇呢个片段啊？ 我冇，我冇听过。 你冇听过啊？我转个头俾你睇啊，好激情啊，令到你成个人醒晒啊，咁知。 系啊，咁同埋我听阿郑秀文讲噶嘛，上帝早已预备啊。 系， 即系如果你真系上帝嘅话，你应该 book 咗位先咯。 系啊， 你应该网上预约咗先。 系系系。 咁你应该预备咗噶嘛？咁如果既然你系上帝，你冇预备，咁阿郑秀文只歌又唔成立噶嘛？ 系啊。同埋咧，香港人其实惯咗 book 嘢噶，即系。慣咗去做一啲預約嘅，因為咧我哋近幾年咧特別係疫情，頭先我都舉咗幾個例子啦，譬如 M 家博物館啦、故宮啦， 你冇得 walk in 嘅， 系啊， 你一定要买飞入去嘅、 嗯。 你抢演唱会飞，你又识得抢嘅、嗯、个演唱会，即系阿黑色粉红嗰啲团团体嚟， 唔通你谂住 walk in 啊？ 你半年之前你已经知道自己去，你谂住 walk in 游，即系题外话啦。嗰啲黑色粉红嗰啲咧， 唔系咯。 我原来咧，即系之前食饭嘅，即系团年食饭啊。我个朋友系爸爸级数噶，咁佢系女女啦，七岁嘅啫。原来咧喺学界好流行 backping 嘅，真系。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真系买飞入去啦。咁佢系买贵咗啲飞喺网上买嘅。咁以身为身，拖住阿女入去啦。咁做老豆梗系威威啦，系咪先？我带住阿女，你可以喺啲同学面前演嘢啦。咁样类似系咁啦。我哋啲旧同学，我笑佢。点知入到去门口咧？原来发现嗰张飞是假的。 哎呀。 跟住呢嗰七岁的女呢即刻爆喊。 哎呀。 跟住个阿爸呢又觉得即钱就俾咗啦。又买咗张假飞啦。咁嗱呢家唔系系落去嘅时候。真係好伤痛啊作为一个家长。 哎呀你又諗住喺呢个时候呢即做叫咩做到嘢。 是啊， 阿爸嘅角色，喂，有机会做到嘢， 系啊， 点知做完之后个女仲伤心。 去到门口嗰刻啊，攞住张飞俾嗰啲嘟飞嗰啲哥哥嘟，喂，先生唔好意思，你张飞原来应该入唔到，都好客气嘅，佢唔系话你张飞系假嘅。 即系阿爸都唔知买咗张假嘢， 梗系唔知啦，你都未见过实物。 哦，电子飞嗰啲， 你未见过实物噶嘛？人哋话系咁啊咁噶啦，系咪先？即系。我都未见过啦， 信字嘅啫， 我都未见过，我都冇份入去睇，我都未见过， 我咩都未见过真噶， 系啊 ，Blackpink 我冇见过真嘅 股票，腾讯啲股票都未见过系咪？你话 啲股票我都冇见过真噶，买咗买咗咯， 系啊， 我喺边啊？我点知啊？ 喂，流契你有冇见过真咧？ 冇啊， 都冇，系都系喺保险箱过嚟过去咁样， 你唔会见到嘅。如果你系供紧嘅，你更加见唔到，喺银行啊嘛。 排保有见过真啦，应该。 排寶啊！排寶我擺咗喺我朋友度， 所以話咧， 我見過啦，但係冇 keep 過咯。 人生最有價值嗰啲嘢咧，都係睇唔到，同埋摸唔到嘅，同我哋嘅友情一樣， 係啊， 都係睇唔到、摸唔到嘅。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s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 要请班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是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幸福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究竟顾客是世一啊定是老板才是世一呢？张天赋告诉你听他才是世一啊，张天赋是世一、 如果在家长心目当中自己小朋友当然是希望他做到世一啦，但是困难的，所以有时候那把尺自己都应该要自己想办法 set set 他，因为你太大压力其实小孩又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你说自己的小朋友真是多才多艺的，又真的不要埋没他、这个很重要。有一個香港傑出少年選舉咧，都幾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咁佢有啲唔同 category 嘅，就唔同界別嘅。咁佢就歡迎咧係十一至到十七歲香港居民參加。咁啊，亦都咧就係需要咧就係由一名二十一歲或者以上嘅成年人去到提名嘅。咁呢個咧就已經大家可以上網咧就揾得到噶啦嚇。咁佢有分嘅，譬如初級組咧就十一至到十四歲啦。我兩個仔仔咧，一個七歲。一个三岁 就嚟可以噶啦， 就嚟十一， 等 七 年咪得咯， 未得啊， 四年 系啊，得啊，等到啊，系咪先？ 等到， 到时我仲可以提名佢添。 喂，咁靠你啊呢、這个，咁啊仲有个， 因为唔可以家属提名系咪？ 呢啲唔好啦， 我哋四个都可以做啊，做提名人啫， 做提名啊嘛，系啦。咁如果你话高级组咧，十五至到十七岁嘅，好啦。咁大家就可以有啲咩獎品啊嗰啲，大家自己上網睇啦。但我睇翻咧，佢上年上年係上兩年，因為2021年嗰個就揾翻啦。咁佢哋亦都有嗰個十大傑出少年。咁嗰班朋友到底係點樣精英法呢？好啦，我睇咗其中幾位嘅少年，其中有啲咧就叫做個人成就嘅， 有參考價值噶嘛？ 有噶，梗係有啦。起碼你睇咗上兩年嗰啲好手啊，得獎嘅朋友，佢哋嗰個方向，佢哋到底有幾多把刀？ 即係靠自己嘅。唔系靠父荫嘅，唔系话我系富三代嚟嘅、其实本身咧屋企都有咧几亿尺地噶啦，咁样。 如果你因为嗰几亿尺地令到你可以练得一身，譬如好武功嘅，咁你嗰个你都系一个本事嚟嘅，系咪？你但系都系要靠自己练嘅。 几夸张！ 就系觉得咧，屋企有钱唔系罪过嚟嘅。 系啊，咁啊天生佢冇得拣噶嘛。 但系佢 虽然我想拣， 佢个人唔发奋， 我想拣嘅。 我冇话罪过啊！我头先讲几。亿尺地，我讲完之后自己都开心咗一阵，因为地啊嘛，几亿都唔系好多咋，几亿尺地应该好多钱啦。 如果佢系发奋嘅富二代，冇所谓嘅，败家仔先系大件事嘅啫。 系啦， 败家仔都唔大件事嘅，可以知错能改就得噶，冇话冇话有问题嘅。 我要攞翻究竟以前有冇啲例子，有边啲败家仔败完家之后系可以发奋翻嘅有冇先？好似冇乜咁， 我帮你 check 下。 如果我屋企好有嘅话，我应该会有一个例子啊，钟哥。好嗱，讲翻啦，譬如上两年咧，其中有啲嘅得奖嘅小朋友，有一位系十一岁嘅，咁佢咧就专长系咩咧？除咗朗诵呢啲咁基本嘢之外咧，嗱，佢熟练呢个体操，亦都系呢个啦啦队嘅成员，对于武术同绘画咧。亦都係做得一手好嘅功夫。嗱，呢啲咧其實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話俾你聽，其實呢班小朋友咧，佢哋真係琴棋書畫文武相全。咁你話係咪即係全部都係一定要文武相全咧？又未必嘅。咁有啲可能佢專門咧就主攻一啲嘅項目，例如佢係比較文靜啲嘅，咁佢可以係譬如音樂方面啊，有啲係吉他自娛添嘅，即係佢寫佢自己專長係佢吉他方面咧，可能有一個自娛係。嘅吉他亦都中意影相，咁呢啲就擺到明係靜態少少噶啦。好啦，咁有啲咧就中意咧，就譬如爵士舞啊，或者係一啲叫做毛筆字啊、寫大字啊，其實都可以係佢哋嘅專長嚟嘅。咁嗱，佢哋咧喺即係除咗寫佢哋有啲咩專長之外咧，仲要寫翻佢哋自己少少嘅背景嘅，即係講翻啊，你啲嘢到底點樣練啊，同埋你點樣去利用你自己嘅專長咧，去到做一啲嘅事情。我覺得呢個先係關鍵，即係你識嘅。 其實個個都識㗎，好多人都可能譬如跆拳道，可能好多都已經細細個都已經考到去綠帶啊，甚至乎就可能黑帶都唔出奇。但問題是你點樣去到利用你呢一個嘅技術去到做一啲嘅事情呢、啊，例如原來佢會幫香港去到宣揚一下，原來香港嘅跆拳道都好犀利嘅，或者氣功，氣功都太深啦。譬如太極咁樣，細細個都已經耍得一手 弘揚武術係咪？ 咁、你去到將佢發揚光大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嘅 point 喎。即係你首先咧要裝備咗自己先，令到自己有一手一個專長，而呢個專長你係可以利用嘅專長。去到做第二樣有益有建設性嘅事情咧、 哦， 我覺得咁樣咧就特別啱呢一啲嘅選舉嗰個方向。 嗯、 如果唔係你純粹單純喂你識嘅就好多人都識啊，你鋼琴八級演奏級。其實而家好多都係 即 係 家伙啊！以我讀書嘅年代咧，你識彈琴已經好勁噶啦。 我讀書嘅年代都係㗎。 而家真係好誇張。我以前中學咧、我係放運啊。咁、我諗住哇，即係我呢啲識有兩級都 OK 啦、入到去咧，所有同學都係演奏級㗎咯。 係啊， 啊放運演奏級㗎啦。 係啊， 但而家淨係演奏級都唔夠啦。 有咩讀？ 我仲識得拉小提琴啦，我識得畫畫啦，我仲識得游水添。游水啊！我是香港代表嚟噶，即要是这样 啊！好夸张， 好夸张，真系我就系识一样嘢噶咋，我就系识钟哥，有啲咩啊？问佢啊， 系啊， 唔系同埋出边咧，啲人话做咩啊？靓仔，我识梁钟啊，乜都唔使啊，我唔使识其他嘢啊。 跟住又攞翻条片出嚟， 系 嗰个又闹啦，又系四个字。 唔係，不過呢啲選舉咧都係鼓勵一下啲年輕人啦，有啲向上嘅動力啦，咁學多啲嘢都係好嘅。 冇口非年輕人咧，即係當佢自己有個別嘅專長，然後佢喺個專長上面做一啲嘅成就，然後透過啲選舉得到個肯定咧，啊佢個叫做成長嘅心路歷程，或者佢自己人生嘅 career path 咧。佢有 set 嘅時候咧，佢有少少改變嘅，即係佢會更加正向，同埋佢更加知道自己將來帶過咗個目標咧，佢應該放喺邊一個位嘅。咁、所以呢啲如果你發覺啊，自己有啲朋友仔女啊，其實都做得相當之好、啊，咁啊都不妨咧同佢哋傾一傾，會唔會提名佢哋？咁啊等香港越嚟越多傑出嘅年輕人出嚟咯。 係啊，可以薪火相傳， 冇錯， 一代傳一代啊！ 暂时未有组织承认发动袭击，这一次是以色列一星期内第二次拦截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曼联晋级英格兰联赛杯决赛，四强次回合主场2-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5-0晋级。曼联次回合主场作赛，双方半场踢成0-0。下半场安东尼马迪尔和费特先后建功，曼联决赛将会对纽卡素，决赛在月尾上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5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39，日元128.5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2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29美元，卖出195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并在今晚为该区带来较凉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香港仔海旁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鱼类批发市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香港仔海旁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鱼类批发市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德奇， 德奇，早晨， 早晨，德奇， 早晨啊，中哥，小 伯， 欧你哋好。 系啊，咁啊，嚟到星期四咧，当然啦，重中之重啊，又系啦吓，咁啊，即系要睇睇咧，美国联储局加息系0.25厘啦，咁啊，见到琴日啊，道指咧都几夸张啊，先跌咧，都跌得几深啊，跌接近400几500点啊，最后咧，美市又回顺，咁啊，三大指数咧。都是升市收的，咁啊，Dicky 交俾你去讲啦，要详细啲，点解啊？要讲下啊，究竟个加息步伐系咪有啲暂缓嘅迹象呢？咁啊，究竟阿鲍 Sir 鲍威尔放鹰周期完未呢？咁啊，真系咧要交俾我哋股评人朋友 Dicky 去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好啊，嗱，即系讲到琴晚咧，真心讲，我都真系咧有啲彻夜难眠嘅感觉。点解咧？因为咧都好紧张啊。緊張在於乜呢？因為話曬咧，今次嘅聯儲局嘅議息決定咧，係即係未至於改變全球人類嗰啲資金嘅流向，亦都未至於改變曬我哋即係消費嘅模式，亦都唔會話完全對於咧成個環球嘅經濟有好大嘅衝擊。不過咁，真係呢一個嘅議息嘅決定咧，對於未來無論聯係匯率啦、美元啦、港股啦，都有個好直接嘅影響嘅。咁啊好啦，一路咧就等啦，等佢出嚟讲嘢啦。咁亦都点样咧？我都讲噶啦，即系阿鲍威尔咧，不嬲都会用一种严谨嘅态度，同一个严肃嘅表情嚟看待咧，佢要做功夫嘅呢个货币政策嘅。咁好啦，咁啊结论系啲乜咧？咁就同市场预期或者同我都真系讲咗几个月嘅预期咧，都终于吻合。咁曾經講過啦，幾個月之前我預測過就係話，今年嘅第一季咧，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咧，即係緊縮嘅貨幣政策啦，就有望咧進入高原期，即係唔冇憧憬減，但係唔會使再加。好啦，加埋呢個25个点子之後，咁究竟有冇機會真係見頂咧？嗱，講到明，阿巴威爾咧都已經講噶啦，雖然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加息咧，就仲係要嘅，但係咧，大家咧就會點樣咧？攞咗個會後聲明咧，哇！直情咧，即係唔係講笑嘅，各大美國傳媒咧就直情好似改默書咁樣啊！即係攞曬今次同上次嗰兩份所有啲文字去比較，有咩唔同就間低佢啦，揾支紅筆咁嗰只，咁都真係揾到啲字眼係有所唔同嘅，起碼咧就係佢都承認咧，通脹係有所降温啊。雖然都仍然係高，有所降温呢幾隻字都好重要噶。咁即係話點樣啊？咪即係同市場嘅預期都相當之吻合咯。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所謂嘅聯儲局嘅呢一個嘅加息嘅決定，即係25个点子之後咧，金融市場咧諗多一層，再睇埋佢嘅嚴肅表情，其實都亦都相當之緊張嘅，因為佢都唔係話嗱，我咧就加完今次加埋下一次就唔使加噶啦，咁佢絕對冇講啲咁嘅嘢，仍然咧係好似話俾大家聽嗱，唔知噶，冇人知道最後會點，不過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總之咧就通脹有所回落啦，嗱的而且確係事實嘅咧就係、是、去到目前現在嘅呢一刻咧，加完呢個25个点子之後。對於三月份嗰次再加多25个点子咧，基本上市場嘅睇法、期貨市場嘅呢一個嘅操作咧，基本上冇乜太大變化，即係話都係預期住係會加25个点子。咁屆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就會去到4.75到5厘噶啦。嗱，去到六月啦嚇，即係話再兩次之後咧，而家市場嘅預期咧都係好接近，都係仍然覺得咧。仍然維持住4.75到5厘嘅機會係相當之大，咁所以咧，即係雖然鮑威爾並冇係真係好明確講到話真係唔使加啦，加多一次之後，咁但係咧，大家都仍然係對於佢嘅言論啦，以至到近期見得到嘅呢一個經濟數據，係都已經係有機會咧，就係個加息嘅步伐咧，去到三月加埋嗰次咧就打橫行啦，咁呢樣嘢就好開心啦，同埋咧。佢亦都係講咗另外一啲嘅 睇法嘅。呢個咧就係同以往有啲唔同嘅，就佢都同意咧，就喺未來咧見到，譬如話無論係薪酬上升嘅幅度同速度啦，以至到咧就係長遠可能繼續會影響通脹，或者甚至乎應該咁講啦，推高通脹嘅一啲情況咧，其實已經控制到啊，開始控制到，亦都開始放緩緊。但亦都未去到目標，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當大家就消化，喂，真係阿鮑 Sir 應該都真係差唔多，即係嗰個加息部分啦，去到尾聲啦，咁啊繼續咧都係要縮減資產負債表，咁所以咧個美國股市頭先阿 O 啦都講咧，就話早段咧其實都即係麻麻地噶，三大指數都嚇，咁但係咧即係尾段咧就直情係 V 型反彈啦嚇，尤其是個 Nasdaq 咧升得都非常之咁好。嗱，雖然咧好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可能大家都會見到，唔係喎，而家美國咧好多大企業咧都。即係裁員之聲此起彼落，咁呢樣嘢我都講咗成幾個禮拜嘅啦，話俾大家聽，即係唔同嘅企業都有。咁而家傳出嚟咧，係繼續有嘅。無論你話又話 FedEx 又話要咁啦，Rivian 即係一間電動車生產商又話要裁員啦。咁但係咧，即係好衰嘅，即係反而調轉咧，就係當有啲企業而家話可能要宣布減省嘅人手啊、節省下開支啊嘅時間咧，佢哋啲股價啊未必跌嘅，因為會覺得嚟緊可能會慳到啲錢啊。咁啊，所以即係嗰個滯後嘅效應對於個就業市場嚟講咧，即係話簡單啲講啦，即係嚟緊可能我係聽得到嗰啲失業救濟人數啊，即係而家仲好好啦，上個禮拜四個都好好啦。咁但係嚟緊可能就會有個變化。咁即係嗱，好啦，簡單呢一句咧，就即係話。而家喺呢一刻咧，加息周期咪去到就係尾聲咯。咁呢個即係對於我哋港股以至到全球金融股市都絕對係有個正面嘅幫助喺度嘅。 咁我哋唔瞓覺咧，就要睇下究竟美國嗰邊即係地球另一邊咧，即係關於呢啲經濟嘅情況係點樣，搞到冇得瞓啦。我識有啲人咧都係唔瞓嘅，但係佢哋唔瞓咧就唔係喺個經濟世界，喺個遊戲世界，好中意打機啊，即係打到徹夜難眠啊。咁啊睇翻啦，嗱而家。即係最近咧，內地咧受呢個監管環境放寬咗啊，咁我即刻望一望啦。嗰啲手遊股嘅板塊咧，可唔可以提高一線咧？因為啲大行都好似幾睇好有幾隻嘅股份喎，係咪啊 ，Dicky？ 都絕對係嘅，佢哋而家開始睇好啦。不過我睇好咗兩個幾三個月。講到咧，即係神光啲聽眾咧都一定聽我講過啦。我唔係特別即係標榜去追捧啊，或者一啲個別嘅股份啦、啊。因為始終聽神光嘅聽眾都係一啲普羅嘅股民，未必話係話即係好貼士啊咁。咁但係咧，即係特別係恆生指數成分股，即係譬如騰訊。咁我諗我都講過。好多關於呢間公司嘅投資價值㗎啦，咁就都表過不提啦。咁但係好客觀嘅事實咧，的而且確係嘅，即係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如果你話從監管嘅角度咧，大家有一個好簡單嘅指標就首先第一就係睇下內地真係政策啦，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佢要批版號啦，攞到版號呢一啲嘅遊戲先係可以有一個真係簡單啲直接講一個商業營運嘅一個嘅情況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出隻 game。一日賺得錢先得㗎，係咪？咁所以咧，即係而家見得到就真係批快咗好多啊！咁同埋咧，就連最大隻嗰兩間咧，即係騰訊同網易咧，都接二連三咧，都係獲得新嘅版號啊！咁所以呢段時間我就都幾義無反顧睇好即係呢個板塊嘅。可能大家永遠都係咁㗎啦，永遠都會望翻轉頭，哇！望翻轉頭升好多㗎咯，即係。包括就算全重恒生指數成分股嘅騰訊都好啦咁樣，咁但我都會覺得咧就係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話望翻去之前嘅低位咧，就即係冇乜意思噶啦，甚至乎其實望翻以往高位亦都冇咩意義嘅，即係話永遠都係啦，喺而家呢一刻就再作判斷同部署啦，即係雖然都講咗好多嘅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喂十月全城蝦佬位港股有機會見底，以至到哇即係騰訊。淨係講佢喺過去投資嘅公司嘅價值啊！如果大家當佢係股神嘅旗艦 Berkshire Hathaway 咧，佢都唔止值呢個股價。咁我呢啲嘅言論同睇法，我諗都可能真係最早即係神光我講嘅，因為每一日基本上如果要我做訪問咧，神光個時間都係最早。 當然咧， 大家都聽過曬㗎啦，呢啲我都唔表過不提啦，真係。 好，唔該 Dicky。 咁另外咧都想問埋 Dicky 啦，大海嘅另外嗰邊過咗個大海嗰邊嘅澳門咧。見到佢哋博彩嗰個收入係啦，咁按年都非常之好，咁增加咗有成八成，咁搞到咧真係刺激到呢個豪賭股啊，都上得都唔錯啊！其實有冇信心呢個叫做持久力咧，可以不斷咁延續落去嘅咧？嗬？ 嗱，呢個就係好問題啦，因為咧講持久力啦，就唔係講翻 即係究竟睇唔睇好啦？睇好就睇好咗好耐啦。如果小白你問我，咁但係喂，咁係咪再繼續睇好咧？咁我都仍然個答案係都係義無反顧繼續睇好嘅。 嗱、 當然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客觀嘅數字啦，就係、是、即係講真，唉，過去即係。三年啊，疫情啊，三年啊，我啊都未去過澳門啊，即係去咗第啲地方旅行啦嘛，係啦，咁到而家點樣啊？梗係想過大海㗎啦，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就係，如果你話喺過去農曆新年嘅時間，即係唔係話乜嘢㗎？我唔係無聊，我真係認真㗎，就係走去各大酒店預訂平台度睇下先咁樣，哇！即係訂唔到酒店房間㗎喎，嗱，因為個客觀嘅事實就係現在咧訂唔到嘅原因係因為。好多啲酒店業咧，佢哋都見得到啲遊客咧，就直情係來勢洶洶嗰只。咁、但係咧，佢哋啲員工咧就未請得翻曬夠啊。所以咧，即係而家係未去到係完完全全佢哋本身可以接待嘅旅客嘅，真係所謂100%嘅。即係呢個係仲有一個幾大空間。咁所以淨係而家見到，譬如頭先講緊個即係賭收啦嚇。即係講緊嗱，唔係話好高，一月份下110亿，但係如果你比起疫情嘅呢段期間，即係簡單啲講，即係按年又好啦嚇，按月又即係嗰個增長都相當之驚人。頭先都講啦，即係80几%啦嚇，到已經82%啦，82.5%。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點講都好啦，即係佢哋全部啲股份咧，大部分包括即係我比較喜愛嘅，唔係推介啊，比較喜愛平衡學娛樂咁樣，都係喺個高位嗰度噶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暫時嚟睇，特別係呢啲數據啦，見唔到有啲咩理由會令到話呢個板塊會有一個好大嘅回落嘅壓力啦，最少係。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阿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飲杯咖啡先啦嚇，見你琴晚啊都冇乜點樣瞓得好咁啊。 係啦，真係要啊！ 頂一頂先，飲杯靚咖啡啊，開展美好嘅一天。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 唔該 曬， 唔該 Dicky， 傾拜拜。 家家凝聚愛，户户人團圓。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奧，我最想同啊。妹妹一起吃汤圆，点解呢？因为今年呢生咗小朋友啊，同佢一起吃汤圆仲可以啊，等我呢个舅父呢探下个小朋友啊，呢啲咪就係一家团圆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钟哥啊，今日见船仔翻工，不如优惠俾佢拣啦。嗱，有两个优惠，一个咧就系关于揾工嘅，一个咧就关于咧情人节嘅。睇你想听边个啦。 梗系情人节啦。 吓、啊，点解啊？ 都唔关我事嘅。 哦， 我都系自己一个过嘅，同我屋企人过嘅、嗯。我梗系拣揾工嗰个啦。 嗱，唔好咁讲。正所謂情人節可以同屋企人過嘅， 係咯， 係或者同我自己過，係啦。 咁又唔好咁咩咁灰，係 啊， 好難講。 自己過都好開心嘅， 嗯， 自己整朱古力俾自己食。 唔係，我話叫你唔好講啲過頭説話。我跟你講咗之後咧，年年都係咁啊，大件事。 咁啊，唔係幾好嘅。 唔係你唔係整你自己食，你整俾我哋食啊嘛。 咁又得啫， 整 多幾份啊嘛。 嗱，你都開咗個爐咯，整多啲啊， 應該可以嘅。 好啊，多雙筷 啱啦， 交俾你啊，最多請你食飯。好啦，咁啊，既然你唔揀情人节、我就讲个情人节出嚟啦、通常都系咁啦，反向操作嘛，好似头先 Dicky 咁样讲，啲公司炒人啊，啲股价升噶啦，你唔揀情人节啦，我就专系讲噶啦。嗱、情人节嘅好去处咧，咁啊，尖沙咀有啲商场咧，之前咪有啲屏幕嘅、就播嗰个日本动漫啊，打篮球嗰个咧，依家咧可以释放个空间咧，俾大家爱嚟示爱、有一个超巨型嘅 LED wall 呢、个几好玩呢啲， 系啊，高调啊，大晒。爱意啊，意思就系喺二月七号开始啊，话有一个活动叫 Love in the City 嘅活动啊吓，咁、咧 真系，点解啲人咁中意咁 样高调系嘛？ 即系咁样去展示自己对 浪漫咯 爱啊！嗱，问阿船仔，即系如果有一个男仔同你咁样啊，喺个大荧幕嗰度即系讲话，喂，我爱你咁样。 要睇下嗰个男仔我系咪真系中意咯？如果系唔中意咧，咁就好尴尬啦。即系你唔知点样拒绝佢好，但系又不失尴尬，又唔想落佢面。但系要中意嘅话就都 OK 嘅，我都受嘅。 释放啲错误信息，收兵嗰啲，睇你呢啲眼神嗰啲啊，会唔会噶？ 唔会嘅，我唔会嘅，我唔会喺度承认嘅，就算系。 法官大人，我再向你指出， 但我你直话讲嗰个屏幕咧喺边个位置啊？ 直情喺尖东啊， 就系尖东， 即系最传统旧时摆啲圣诞老人嗰几个位啦。咁啊嗱。呢、這個集團呢 嗰、那個位嗰、那個位就啱數喎。 係啦咩和集團呢其實。 嗱、 哦、我聽到你呢度你即刻好想 join 啦或者好想試一下啦係咪要用好多錢啦。喔咁都唔係喎原來呢喺佢個集團嗰、那個地產集團嗰個消費啦 ,2 月7號期間以50點子做佢哋會員呢、去換領嘅活動嘅其後你就可以將 I love you 啦 ,marry me 啦Happy Valentine's Day 啦，同埋有啲中文嘅，唔系全英文。有了你，多么美好啦，同埋只想约会到八千岁啦。挑选心意嘅字句，然后填上自己嘅名字。 哎呀，点解冇得自己作啊？嗰啲 咁得？如果你自己作，人哋即系有啲好肉麻，或者即系你知有阵时啲年轻人啲爱好夸张噶嘛，加上助语词咁样， 咁你助语词佢哋会批噶嘛，会自己审视噶嘛。 咪阵间好似 咁又唔 又攞翻郑华嗰条片 讲话， 顾客系上帝咁，我整佢讲嘅嘢出嚟，我都唔知得唔得好。 顾客系上帝，应该有机会成为今年上半年嘅金句我深信。 我怀疑会一年添， 会跑出， 好难超越啊！ 系好难超越啊！真系入边有无限嘅推演同埋无限嘅哲学。咁啊，总之你可以写上款下款同埋登记嘅原因，咁就有机会啊！嗱，有机会啊！佢即系 都要抽啦。 举办方都好保守嘅，即系有机会。就会登上呢个大荧幕嗰度呢有机会你我、哦、可能两口子行下嗰个星光大道咁喂你睇下咁得意嘅喂有我个名喎、喂又有你个名喎、即係嗰啲营造嗰啲浪 surprise 咁而家好多嘅大厦幕墙都整咗呢啲LED 咁样嘅屏幕喺度啊做啲宣传推广啊、但係如果即係阿船仔你有幸将来有个伴侣咁样去俾呢啲嘢你睇呢你都睇下究竟系边一个屏幕点解咁讲呢因为而家有一啲呢真係拗晒头。佢嗰栋大厦真係有个屏幕喺度啦好大个嘅。但係原来佢同隔篱嗰栋大厦呢相距係一条好窄嘅街。即係基本上 睇唔到 你係睇唔到㗎。即係惠泉口道我喺铜锣湾就见过一个啦。我点样见到呢我咁啱喺佢对面嗰栋大厦嗰个单位拍緊嘢我先至望到嗰个屏幕。因为佢下面有一条好窄嘅街。两栋大厦黐到好贴嘅，哇！边个会 咁咧？下低望上去都睇唔到个观星位点睇啊？ 咪恶骨头睇，好似得 N 年前我哋睇前座嗰啲戏院咁样咯，恶骨头睇唔到咯。咁啊，点解会无端端个屏幕喺嗰度嘅？真系拗晒。 佢又想铺张得嚟，又想 低调。 我成日都话铺张嗱，你搵啲多人。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不如租埋对面个单位。摆埋支香槟喺度，船仔上嚟饮杯嘢，跟住再喺嗰度放俾你睇咧，咁啊变咗私人影院咁样。 中国 ，you are very romantic， 咁嘅嘢都俾你谂到啊，好嘢啊！咁啊，大家适随转变啦。总之咧，即系就嚟2月14号啦，咁啊揾自己中意嘅人啦，去好好嘅度过，好好嘅爱对方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4.5厘至到4.75厘，连续两次议息会议缩减加息幅度。联储局重申。预料持续加息做法合适。主席鲍威尔话：通胀回落速度快过预期，但仍然偏高。他话联储局无意过度收紧政策，但系委员认为未到暂停加息嘅时候。鲍威尔预料今年经济增长放缓，若果经济大致符合预期，通胀更快下降，今年不太可能减息。他認為有方法可以讓通脹重返 2% 的目標，同時不令到經濟大幅下滑，失業率急升。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在搜查總統拜登位於特拉華州里霍博斯比奇的海濱別墅之後，帶走一些與拜登擔任副總統時期的手寫文件，但沒有發現機密文件。聯邦調查局的搜查行動是由拜登的律師公布，

哦，咁又唔係喎， 唔係嗰套啊，另外一套 啊，係啊，因為你頭先咪前講嗰套咧，就話有個救護兵，救護兵嗰套咧就係阿蜘蛛仔，即係加菲爾做嗰套 嘅，加菲爾嗰套先係呢套啊， 係啦，咁但係你而家講緊另一套係咪？ 我都唔肯定添， 係咯，你突然間唔肯定， 唔係，因為我唔肯定個男主角係咪做蜘蛛俠嗰個， 唔緊要，你講多啲個劇情嚟聽下。 係啦，咁之後佢就冇帶出，係啦，其實就係做醫療兵嘅，即係做軍醫，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嗰陣時喺戰場咧，你唔帶槍會俾人蝦嘅，係啦。咁但係佢係好堅持咧，就算槍林彈雨，咁就一個人救咗75条命翻嚟，係啦。但我嗰陣時睇，我係覺得好感人咯，好感動。即係佢係不斷祈求上帝咁樣，即係佢係有個好強嘅信仰，好強嘅愛啊。因為佢唔係就係救自己嘅同胞，佢救埋對家添，佢救埋日本人。 因為救對家咧，其實你都驚救咗，可能人哋都。 系啊， 流活口反而反殺 翻 你啊嘛！ 咁呢啲位 啊，咁呢啲都其實戰爭係殘酷啦，而個殘酷施到去人性最陰暗咧，所以好多時候好似鐘哥話齋啊，呢一類戰爭片咧，因為好多發揮啊，同埋好多戲可以寫啊，咁所以就有份提名啲大獎咯。 正話就話阿船仔講嗰度啊，係啊係啊，阿蜘蛛仔嗰套嚟，不過唔同嘅地方嘅譯音啊，香港咧就譯做血。戰啊，唔係呢個國內嘅嘢， 都唔係嚟噶。 鋼鋸嶺啊， 係啊， 即係就係嗰一套咧，就係阿蜘蛛仔做嗰套咧。咁就係講個軍醫點樣喺呢一個戰爭裏邊救翻啲人嘅命嗰啲咁樣。呢套又係即係好多人都睇過啦。咁阿歐咧，你睇過啲咩戰爭片？ 我就中意三部嘅，第一部就《太極旗飄揚》啦。當年哇，第一次睇到南韓電影，覺得哇，即係 係震撼喎！嗰陣時一出嘅時候，喂，原來可以咁樣噶。 老實講啊，嗰陣時未出《太極旗飄揚》之前咧，我真係麻麻地南韓電影嘅，即係佢哋未進入一個即係叫做娛樂新紀元，即係自從有咗呢幾部戲之後咧，啊佢哋咧一帆風順啊，即係成個娛樂產業，因為嗰陣時你都有睇《愛的迫降》嘅原班啦，嗰陣時第一二部就係《太極旗飄揚》啦，哇，青靚白咁靚仔嘅，點解可以揾到嘅？咁當然即係。我之後睇翻《愛的迫降》，覺得佢更加之靚仔啦，依家又幸福啦，又美滿啦，婚姻咁樣。咁呢部係其中一部。咁但係咧啊，即係睇完南韓電影嘅新紀元之後咧，跟住我又有一兩部電影啦，就揭示到內地電影嘅新紀元啦。就係咧《紅海行動》第一部， 第一集啊， 第一部。就是阿林超然导演嗰阵时，即系拍完嗰啲证人线人啦，跟住拍完阿大只佬张家辉之后咧，跟住哦，佢拍呢一部嘅时候，我都因为你都知啊，我哋细个都会访问阿 Lam 噶嘛，即系访问林超然，即系究竟一个导演啊 handle 影帝 OK 啦，车飞车开枪 OK 啦，真系千军万马、 飞机大炮啦， 你去到非洲拍噶、有啲 shot 系，你去到嗰度唔系话你想点就点噶嘛，有好多嘢唔系你控制得到噶嘛。佢處理得好好，咁所以亦都令到佢喺內地有過億嘅票房《紅海行動》，所以我都覺得啊，又係開進咗一個大陸電影嘅新紀元。哇！千軍萬馬可以拍到咁樣，即係你先可以有之後嘅《戰狼》啦，之後嘅依家譬如話咩《滿江紅》啊，或者你《流浪地球》啊，哇！好勁好勁大派頭啊！我唔係話佢係一個開啟一個門，但係我自己看之就係、哇！原來戰爭片可以咁樣拍嘅，因為內地咧其實佢哋都好流行戰爭片噶，即係過時過節啊，或者有啲特定嘅，譬如五一啊、十一啊，佢有啲建軍啊、建國屁愛嚟做噶嘛，即係傳說中嘅主旋律戲咯。咁但係舊時真係即係拍得比較悶蛋一啲啊，點樣可以拍得刺激一啲，就引入咗一啲商業元素去，令到成件事啊提升咗咯。我會覺得， 咁如果你話我嘅話咧，其實都有幾部我自己好中意嘅，例如典型嘅一啲叫軍事戰爭戲咧，我其中中意就係Black Hawk Down，因為第一 呢套係好睇， 呢套好睇，因為佢第一佢成個故仔咧，佢係用翻一個真實嘅 story 去到再改編嘅。咁你一路睇嘅時候，你就知道諗翻你一場嘅戰役入邊，原來一班嘅士兵佢哋面對緊嘅問題。同佢哋嘅上司去到溝通，然後上司又點樣愛莫能助，即係睇住自己啲士兵一個一個遭遇到啲不測又好，或者危機到點樣去到面對，點樣化解咧？其實係每一幕咧都令到人哋覺得睇得好緊張，係成個 節奏咧好緊湊，呢、這個我係最主要原因，因為佢太真實啦。好啦，如果你話有其他嘅，由我細個開始都，今朝都同阿鍾哥講過，史泰龍即係 Rambo 第一滴血咧，因為嗰陣時開始由我接觸呢一套嘅電影，當然係由我爸爸睇，跟住我又黐埋嚟睇啦。但係你發覺原來即係一套戰爭入邊咧，原來好似有一個英雄突咗出嚟，嗰、那個感覺咧係令到所有我嗰陣時小朋友啦，小朋友有一種咧。好特別嘅膜拜佢嘅感覺，即係你會好想話覺得原來呢一個世界真係有英雄嘅，你個腦入邊咧會有好多幻想喺入邊，從而令到你愛上咗呢一部嘅電影。 呢第一滴血咧，令到我哋當年咧啱啱睇完之後咧，啲僆仔全部都有嗰把。匕首刀 仔啊嘛，嗰陣時嗰啲咁嘅刀仔咧，玩具鋪都大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仲有一套咧， 有手榴彈賣， 係啊係啊，都係假嗰啲， 塑膠手榴彈。 你掹完嗰嚿嘢出嚟之後咧，因為抌咗出去啦，玩具嗰、那個、你要執翻，再砌翻入去先係一個完整嘅手榴彈。好啦，咁你話仲有一部咧，咁其實我就反而會揀翻咧喺早年前一套赤壁嘅。 嗯， 赤壁咧雖然都係戰爭，但係佢係用中式嘅戰爭， 嗯、 而且咧佢就係用咗咧一種舊嘅中國嘅歷史。中《三國演義》啦，咁啊擺咗一個好千軍萬馬嘅場面喺入邊，而且咧佢嗰種嘅戰爭咧，同西方戰爭完全不一樣，咁、令到我哋睇落去嘅時候咧，第一古仔認都個個都識啦，赤壁呢場戰爭，同、埋你一拍落去嘅時候，無論梁朝偉定我金城武都好，你望落去嘅時候咧。好到位， 因 為佢嗰啲戰爭嘅場面，你嗰陣時大家就 hit 起《The Lord of the Rings》嗰一隻《魔戒》嗰啲啦。咁但係原來我哋拍嘅時候咧，都好有我哋嘅風趣，令到覺得呢套係好睇。 金城武係做孔明。梁朝偉做周瑜， 周瑜、 天生瑜何生亮， 冇錯啦，嗰段戲好睇，嗰段戲好睇嚇。鍾哥咧， 其實戰爭片咧，即係不過有兩個好大嘅方向，即係當然個故仔已經喺度，因為即係真係發生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嗰、件事已經喺度啊。咁通常咧有一種拍法咧，就係佢要將最真實嘅一面俾你睇， 係 即係真係血淋淋的，你會睇到哎呀好唔開心嘅咁樣。另一種咧。就可能係以故事形式，你睇完之後咧，未必會感受到佢裏邊嗰種嘅即係戰爭嗰種嘅禍害或者嘅殘忍嘅。你可能睇到一個故仔，咁但係有啲咧就即係喺中間落墨啊咁樣。如果你太過赤裸裸地見到嘅話咧，可能會啲人會卻步嘅。哇！我唔想見到，因為電影有某種程度上咧，都係俾大家逃避現實噶嘛。 嗯、 但如果佢俾個好真實嘅現實你睇咧，你可能會驚。 嗯。 咁所以點解話喂今次呢套《西線無戰事》我會幾喜歡呢？佢兩樣都有，佢間唔中會有啲著墨嘅地方，佢就係俾你睇到幾咁殘忍，有咁殘忍得咁殘忍，嗰、那個現實就係咁樣。但佢仍然有個故仔俾你去跟啦。咁如果你話再早期啲，我睇過第一部，即係真係我去接觸嘅，即係嗰、那個《戰火屠城》嘅《The Killing Fields》。 哦， 1984年嗰套咧就講柬埔寨打仗。 我有睇過嗰套啦，明珠台有播過。 係啊係啊，咁嗰套就係、是、當然攞埋嗰個最佳男配角啦。但係阿吳漢潤啊，但係好可惜佢又即係因為一個槍擊事件，咁啊好多年前就已經過身啦。 因為太赤裸啦，嗰陣時講緊赤柬啊嘛。 係啊，嗰陣時呢個一個啦。咁當然話2019年嘅時候，1917咁好多人都睇過啦，《一索洛 逆戰救兵》1917。 但係嗰套咧，我就覺得話係你會睇到好多好電影上嘅語言 技巧、 技巧上嘅嘢，但係嗰度戰爭裏邊嘅嘢咧。你可能未必會感受到。 喂，鍾哥，嗱，我問多啲啊。嗱，嗰個頭先講1917咧，即係真係嗰個長鏡頭咧，大家都成日考究啊。 拍過幾多組鏡頭黐埋咧？ 點拍？點樣黐啊？邊度有穿崩位啊？我有陣時都作為觀眾咧，嗱，你用導演嘅角度可以講下嘅啫。我作為觀眾有陣時咧，你啲長鏡頭咧，即係去咗有啲位賣弄咧。我就覺得啊，個觀眾會甩咗氣啊。開始喺度諗啊，你邊個位？cut in 嘅咧，或者你用咗边个位借一借，你有冇咁样觉得噶？你喺导演角度， 我成日都话，就算而家教书都系讲咯。我话长镜头系好好用，但系你一定要揸住几样嘢先至好拍，或者好谂添啊。第一，一定要一个好优秀嘅导演啦。第二，好优秀嘅演员，因为演员佢系带咗成场戏。我当你唔好话长啦。十分鐘夠未啊？一個 long 十分鐘好勁啊， 好長， 十分鐘好長噶啦。 十分鐘個演員可唔可以做到先？咁又或者個成個製作，喂，燈光啦、攝影啦，嗰成個佈置啦，可唔可以 handle 先？如果唔得嘅話，唔好諗，因為你只會令到啲觀眾睇咗頭十秒鐘咧。已經走咗㗎啦，唔好話十分鐘咁樣，即係唔好立亂嚟咯。即係成日話 long shot 咁樣。咁另外有一套。 雷霆救兵啊 ，Saving Private Ryan 呢、 這個啦。嗱、呢一套咧，我都係即係有一個好好得意，佢個古仔就係一班人去救一個兵啦。係 啊， 最後咧就因為救呢個兵咧，死咗好多個士兵啦。呢、這個古仔咁樣咧，但係咧。佢第一組鏡頭咧，留意啊！第一組鏡頭咧，佢咪就係衝上個海灘上面咁樣，佢救人啦，救人咁樣。但係呢個搶灘，佢其中有一個鏡頭咧，就係俾咗你睇有啲屍體喺度，已經係即係唔完整嘅添。咁俾你睇到呢啲咧，就係你慢慢感受個古仔之餘，俾你睇翻現實就係咁樣咯。 係戰爭就係咁， 戰爭就係咁樣啦。佢呢個中間落墨咧，我都係落得好靚。係， 我回翻中國一步先，就係賓士迪拿嘅。雷霆喪兵， 喪兵 都系讲打仗嘅， 但系搞笑版啦， 咁搞笑版啦，咁啊，大家正气又睇下，笑气又睇下啦吓。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今朝早你心情系点样样呢？我嘉明咧就不嬲都几开心嘅，都系一个几有正能量嘅人嚟嘅，咁所以今朝早同呢一个日子都几衬噶。原来今日呢个日子就系要你正面乐观一啲，叫做 Optimist Day。来源系点样样？转头话你知。人通常都会永远向好的方面想的，就好像半杯水理论一样，永远都是半杯满的位置。不过原来这个日子 Optimist Day 是2019年在克罗地亚开始发现的。虽然那时是一个广告的形式，有一个品牌的饮品去赞助一个嘉年华会，他们的目标就是将一些正面乐观的人聚在一起，在夏天这么开心这么好玩的日子，除了欣赏一下音乐，吃一下好东西，喝下他们那只饮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传播一些正面的正能量。当时那个 campaign 都挺犀利的，有成40,000人参加，而且那个饮品公司还一次过帮那个镇里面的人交晒他们的牛肉干的罚款钱。演变到今时今日的 Optimist Day， 最理想的庆祝办法呢，就是支持一些令到你身心都可以充满正能量的活动，例如是支持你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啦，又或者是做多些善事。你又想趁住今日 Optimist Day 怎样去散播一下正能量呢？ 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义，家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怨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心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离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变亦承受，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首，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 张学友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船仔讲下天气嚟听下先。 好啊，今日咧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风势咧渐转清劲，离岸间仲要吹中强仲要吹呢一个强风噶，嗱，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噶，有几阵雨，天气比较清凉噶。星期六嘅雨势亦都比较频密啊，哇，所以要小心啊，记得带遮啊，系嘛。同埋咧，下周初咧天色较为明朗嘅雨势逐渐减弱嘅。而家咧室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嘅。 系啊，咁啊睇实天气嘅状况啦，咁啊睇下落雨会唔会影响大家礼拜六日去玩嘅心情啊，同埋啲 planning 啦吓。 北角码头较早前都系有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呢边排翻喺东隧出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喺小沥源。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蒲岗村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军营。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一段系慢车，车龙喺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系慢车，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智慧城市，以创新科技改善市民生活质素。政府点样面对发展智慧城市的重重挑战？市民又是不是感受到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智慧城市》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快乐是一件什么事呢？ 盼你也快乐，我也快乐。 CIBS 节目《情绪健康不健康》，带你走进情绪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不要以为抑郁患者一定有原因，可以是毫无缘由突然之间就跌了进去的。 乐不快乐都可以听， 情绪健康不健康，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凭住 Sweet But Psycho 而走红全世界，嚟自美国嘅呢一位女歌手，今年28岁啊 ，Ava Max。 苹果倒数在这个 New York Times Square 都看到他的精彩演出，这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就是停留在亚军位置第二位 Ava Max Weapon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音曲。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认为啊，鲍威尔嘅言论咧不似啊预期咁鹰派咁啊，道指咧收复失地啊，曾经咧跌超过500点噶，最后收市咧回顺啦，升6点，标普500指数咧升42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升231点啊，港股 ADR 咧继续上升啦，咁啊收报啊22221点啊吓，以为五条二添啊，升足咧149点嘅，睇嚟今日都可以高开高收啦，挂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市况嘅资讯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啊，熊仔 Sir 啊，今年想跟下你操，喺边度操开啊？近排吓。 周围都有啦， 周围都有啦，系啊，咁啊，嚟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拔赛，咁啊，今日嘅命题咧就系选拔啦。喺心态上边咧，参与多啲唔同嘅选拔系好事嚟嘅。主持人讲下先啦，细个咧虽然我身高都唔高，参加过一次区队选拔，咁就唔得啦，唔得啦，唔入选啦。跟住咧，有一次慢车边打嗰、那个。N 字头个 lead 嗱，我哋成长嘅年代啦，我估我年长过熊仔 Sir 嘅，我估啫。咁咧，嗰 N 字头个 lead 咧系趋之若鹜嘅，因为你得到嗰件波衫咧，好似有黄袍加身咁样啦。咁当然依家就即系有精英赛啦。咁你成队波或者成间学校打得好，又系另一个殊荣啦。咁样咁啊，呢啲画面对于阿奥成长都好记得嘅，特别系选区队嘅时候咧。即系嗰啲队友都依家全部打晒甲一，仲要退埋役噶啦。我记得同区就罗以婷啦，同埋郑锦兴啦，咁样即系都喺成个九龙城区喺城寨公园嗰度选拔咧，哇！真系高手林立，真系劲到你嗰、那个年代佢已经可以入樽咯。你边度够佢玩啊？系咪先？咁呢啲就系一啲集体回忆啦，属于小弟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同我差唔多年纪长大，都对呢啲 其实好珍贵嘅， 系系。好珍贵，俾人数落嘅感觉都好珍贵。点解争咁远嘅？上天咁唔公平嘅咁样，唔系讲笑啦咁样。好，咁啊，焦点交翻俾熊仔 Sir 去讲下。喂，选拔上边啊，有啲乜嘢喺个心态上去调节咧？交俾你去讲好嘛，熊仔 Sir， 唔该晒。 好，好，咁咧，其实选拔咧，我觉得系心态上好重要嘅，因为咧好多时你如果心态唔得咧，你会令到自己好紧张嘅。一紧张咧，好多时候咧你。做嘅所有嘢咧，都本来打咗个唔好话八折啦，一半都做唔到噶，成个状态啊，所有嘢都咁，所以咧心态上就要多啲选拔。其实就系你首先谂，我想参加多啲选拔先。其实咧令到自己习惯咗，因为你参加得多咧，其实你慢慢就会唔会咁紧张先啦。另外咧，你又会慢慢清楚自己咧，其实点样去发做一啲乜嘢自己最强嘅出嚟，就唔好做其他啦。即系你慢慢揾下，尽量做晒自己最叻嗰方面嘅嘢出嚟。咁就唔使太多嘅，一两样嘢，自己去了解自己边啲嘢系自己最强，多啲做多，因为其实你嘅时间好少嘅啫嘛。 嗯。 跟住另外，你又会了解到咧，其实依家个而阶段嗰个水平啊，啲人咧系咩嘅情况啊？咁可能会分咗唔同队噶，你有机会同咗唔同嘅人，好似头先咁，你要认识嗰啲好劲嘅人，或者要认识啲好渣嘅人，咁你都识多咗人啦。因为过程都唔系讲紧一阵间噶嘛，可能有成一个钟两个钟噶嘛，咁你慢慢就会又识多咗朋友。咁所以心态上咧，应该就话去试一下先，参与多啲，一定系好事嘅。同埋第一样嘢就话，你一定有机会唔入选。你唔入选嘅时候咧，你心态上又会觉得哎呀。我好渣啦，人哋唔揀我。其實你參加多嘅話，心態上你可以話試下先，了解下先。咁同埋你唔會再參加咗一次，以後你就覺得我係好渣嘅，唔會否定自己。參加多嘅話，咁你就開始唔緊要啦，我越嚟越好，就唔好有一種心態就我一唔揀你，咁以後我哋就唔參加人身上嘅其他選拔。因為我自己覺得籃球路上咧嘅選拔咧，唔單止第一次嘅，即可能你進入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上場比賽，咁你都會有種選拔嘅心態，就話：如果做得唔好，其實可能有時人哋唔會做教練，未必會選我再做正選嘅咯，或者選我 未必会有再多好多机会，咁亦都系有少少选拔嘅元素喺当中咯。 嗯，嗱，头先就讲咗好多啦。啊，有阵时候你去排阵，边个球员落正选，边个坐 bench 咧？对于某啲球员嚟讲咧，你系咪都要做翻个情绪辅导？因为当然啦，我哋成日都想打先发。嗱，我成长嘅年代咧，打先发嗰五个一定系最强噶啦。咁但系依家你睇得多 NBA 咧？都唔係嘅，都唔係嘅，即係有陣時有啲隊伍咧，都可能一開始先發唔出某一位嘅球員啊，跟住到第二、第三節咧，佢又可以成為成場嘅 MVP 啊，咁樣都有咁嘅機率噶嘛。依家究竟個狀態或者個狀況係點嘅咧？熊仔 Sir 喺學界嘅世界入邊，嗯， 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咧係喺教練上應該要即係身為教練嘅教練們啦，都應該更加要清晰啦，因為你唔清晰咧。球员就更加唔清晰噶啦，球员就更加会质疑，其实成件事系咪唔公平咧？系咪偏锡咗某啲同队友仔咧咁样？咁所以咧，我认为当教练去睇一件事先啦。我觉得首先我同球员喺比赛之前已经建立种种互信，就系话其实你哋就系一个好出色嘅球员，每一个都好出色嘅。但系咧，教练嘅工作就系要因应唔同嘅对手而排唔同嘅人，而喺唔同嘅情况下，例如一队友可能受伤啊，有同队友可能好攰啊，一队友可能犯规在身啊，有机会就系错对防守啊，人哋可能打你弱点啊，咁所以如果有种嘅互信喺度咧，其实佢哋唔会点样去谂咁多，点解出咁少啊？唔会谂，其实出场时间系唔重要噶，因为我。每一个球员都编排咗平均时间，咁即系呢场波唔系为咗出嚟而出嚟咯，系为咗公平大家出场时间。咁但系就唔系睇赢输噶咯，咁所以我哋教练应该系同啲球员有一课嘅课题，话俾你听，其实你哋放心啦，我做得你哋教练，其实基本上你哋信我，我会编排你哋应该出场去帮球队，而大家心态就系、是。球队赢波就好紧要嘅，咁但系亦都有唔同嘅上场时间，有啲系第一场出，有啲可能系第二场先出，唔系话呢场唔出嚟，以后就唔出嚟，反而球员嘅心态就系、是，你打得唔好，调整自己，今场唔出嚟，唔好否定自己先，因为机会就真系留俾啲好有准备嘅人，因为可能下一场就啱啱就需要你，咁你嗰个机会就把握得到啦。如果你否定咗自己，咁你下次就系、是，啲垃圾时间。咁佢你唔俾心机打，咁再之后嘅比赛更加少机会啦。 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啊！我都好认同 阿 Sir 讲嘅，同埋我都好欣赏你系一位好嘅教练咯。你会愿意将呢啲都讲晒出嚟先咯。我哋成长咧，啲教练咧出嚟唔出嚟，你唔敢讲噶，你亦都唔敢问教练点解。 系啊系啊， 即系除非你超好波啦，即系好波到系成队球队系你系灵魂嚟噶啦，一人球队嚟嘅。咁教练出嚟，你先有个叫做议价能力啊 ，bargaining power 去问教练。做咩唔出我？唔出我输硬噶咁样，即系嗱，就啲偶像电视剧好中意有呢啲情节噶嘛，打篮球嗰啲。咁但系就即系如果你系普通一个球员，普通叻嘅，其实你唔够胆左右教练嘅一啲操作咯，或者真系一啲针对性嘅布局或者针对性嘅战术，可能真系要第二、第三次先出，咁可能都有咁嘅机会咯。嗱，今日咧同熊仔 Sir 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再讲下喺选拔嘅过程入边咧个表现应该系点咧？点样先可以提升你啊？获得被选中嘅机会咧？咁样下集再同专业嘅篮球教练再倾过，好嘛？唔该晒，熊仔 Sir， 拜拜， 拜拜。 Morel, hi, Lurette. You may cool. 霞んで消えた私の先へそれが態度になる気がしたな手を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绿色投资。绿色投资嘅对象包括重视环境同埋永续，即系可持续性嘅企业嘅股份同埋债券啦，再生能源同埋新能源企业嘅股票同埋股份，仲有绿色基础建设，例如交通啊同埋水资源啊，唔少得嘅。当然仲有绿色房地产啊，更加有永续嘅农场、林场、牧场。渔业养殖场等等的投资，这些就是现世代所称之为的绿色投资啦。成日都说绿色投资会成为新趋势，大家感受到未呢？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想同妈妈一起食汤圆，因为由细到大佢都话我唔中意食，阿忠俾晒你。其实我知道佢都好中意食嘅，一家人乜嘢都要分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追踪三十一啦，今日直播室入边阿 O 啦、钟哥啦，同埋船仔啊，一齐咧同阿畅啊倾下偈，问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早晨阿畅， 早晨阿 O， 早晨钟哥，早晨船仔， 早晨 阿畅，早晨啊。想问下咧，喂，今朝好似好早有嘢想介绍我哋睇、啊。 冇错啊，啱啱都听到个宣传声带噶啦。我再提多次，就系今日朝头早啊，即系转个头啊，十一点半有呢个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啊。咁系而家听到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都会同步现场直播噶噃。咁啊，呢个节目咧，有即系除咗有好多电子传媒啊、政府官员等等各界朋友仔仔一堂同大家祝贺之外咧，最紧要有表演睇嘛。咁啊，有好多唔同特色嘅表演嘅啦，大輕輕數下俾大家聽啦，包括咧有呢個無伴奏嘅合唱組合 V 星，同埋咧我哋嘅新晉年輕歌手朋友啊林志樂一齊咧 jam 下歌，唱下新春賀年歌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咧本地嘅滑板運動員啊，呢、這個陸俊賢就會火拍咧運舞蹈員咧，又會有用滑板同埋舞蹈去 jam 下，一齊 jam 下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二胡神童嘅朱雲編同埋咧吉他手啊唐興啊，即係潘文峰咧，佢哋一齊咧中西樂 jam 下歌咁話。咁啊，有好多唔同特色嘅表演都可以咧今朝早睇到嘅。 嗯，咁如果係睇完朝早睇完啦，咁都要去翻夜晚啦。去到夜晚時分有啲咩睇咧？ 咁啊，夜晚食饭时间咧，七点半啊，今晚有铿锵集。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智慧城市啊。咁啊，智慧城市咧就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用呢个创新同埋科技咧，去解决咧我哋都市嗰啲挑战啊，即系提升我哋城市嘅管理成效啦，改善我哋市民嘅生活质素啦，同埋增强呢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性啊。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嘅特区政府咧，就近年啦，致力营造呢个智慧城市，就希望咧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咁话。咁但系咧，政府又点样面对发展呢个智慧城市遇到嗰啲挑战？嗰啲挑战包括啲乜嘢咧？即系我哋嗰啲本地创科嘅发展啊，人才系咪足够啊，或者私隐安全等等问题。咁啊，政府会点样解决咧？另外咧，我哋市民最紧要啦。是不是真的会感受到这些措施带来好处呢？是的，即是搞完一轮我们是不是真的感受得到，是不是真的受惠得到呢？想知道呢这个议题是怎样多一点的详情呢，今晚七点半要看铿锵集啊。 是的，还有八点钟是不是有这个不做点知身体好呢？ 没错啊，那这个是一个 Keep Fit 真人 show， 看开朋友知道。那今集呢跟大家翻去看看女子组怎样做这个地狱式训练。那今集很特别啊，咁啊，地狱式嘅训练有呢个魔鬼教练啊嘛。今集魔鬼教练咧引入一套新嘅训练咧，好特别。就系、是、之前咧提大家喺戏院睇过嗰套女神啊，咁啊里边有个女雷神嘅。咁啊女雷神咧，佢哋拍之前咧有一个地狱式嘅训练嘅。咁啊今集咧教练就搬咗成套训练去训练下我哋两位女学员。 哇，好辛苦喎、 啊！睇下佢哋系咪真系操到好似女雷神一样咁大只啊？咁啊大家都想。开下眼界或者想偷下师嘅话咧，咁啊今晚八点钟睇下，唔做点知身体好啊？ 可以用特技噶嘛？ 唔系、啊，阿、尼坦尼保文，即系 Natalie Portman 啊， 真嘅， 系真嘅，真粗嘅咁样吓， 咁系手瓜起剪嘅， 系啊，咁啊。都系啦，即系做完运动通常都系咩啊？食下嘢啊，系咪啊？ 嗯，咁啊做完运动啊食下嘢，咁啊今晚夜晚十点半啊有千城百味，咁啊我哋继续咧去到呢个欧粤啊，即系中国浙江省南部啦，嗰、那个欧江同埋宁江流域一带，咁啊我哋睇咗两集噶啦，睇咗佢哋嗰啲农家菜啊，佢哋嗰啲传统菜啊，咁啊今集咧带大家睇下佢哋当地有啲 fusion 菜嘅、哦，即系佢哋用啲新派加埋传统融合成为嗰啲。新派嘅食 嘅菜式啊，咁啊想認識多啲咧，咁啊今晚十點半睇下呢個千城百味啦嚇。 好啊，咁啊節目咁豐富，唔好走開呢個港台電視31啦，係啊，唔該曬唱 ，thank you，thank you， 好，咁啊船仔同我哋睇多次天氣啊，好嘛，唔該你。 好啊，本港天氣嘅預測咧大致多雲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係23度嘅，吹和緩偏東風，風勢咧漸轉清勁，離岸間中吹強風。嗱，展望咧未來一兩日咧風勢較大啊，有幾陣驟雨，天氣清涼。星期六嘅雨勢較為頻密啊，下週初咧天色比較明朗，雨勢咧逐渐减弱噶，而家咧室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嘅。 嗯，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联储局将加息幅度进一步缩减至到0.25厘，符合市场预期。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相对上一次加息半厘，联储局今次加息幅度似乎进一步缓和，反映联储局要更小心观察美国经济和通胀走势，但是指出看不到有原因今年会掉头减息。高息環境今年仍會繼續。提到本港上季負資產宗數急升至到超過12,000宗，余偉文表示，去年樓價下跌，只要貸款人士作出較高成數按揭，就會令到負資產宗數上升。他又認為，即使樓價波動，銀行資產質素仍然好。 關於嗰個負資產嗰度咧，咁嗰個數字咧係數字上一定係會增加嘅。咁你會想像舊年咧，其實係樓價係跌咗大約15%到啦。咁如果係有一啲借貸人係做咗90%嘅，譬如你話係銀行嘅職員啦，佢哋有啲特別嘅一啲借貸啦，又或者係做咗按揭保險嘅一啲借貸人啦。如果做咗90%，你個樓價係跌咗15%咁上下嘅，咁一定係會數字上咧係有負資產。咁但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是、譬如呢一類。比較高成數嘅借貸人咧，尤其是譬如話係按揭保險嘅借貸人咧，其實按揭公司 HMC 咧對佢哋嘅要求咧係比較嚴格嘅，包括咧就係、是、一定要自住啦，一定要滿足到係佢哋嗰個即係還款能力嘅要求啦，有穩定嘅收入、穩定嘅工作啦。咁你見到佢哋嘅要求係比較嚴格，咁所以我哋見到咧，譬如你睇按揭公司佢哋。在那個按揭保險底下的一些貸款呢，他們那個不良貸款率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是得 0.01%。 如果你看回大一點，整個香港的按揭市場到現在樓價有調整不少，其實個不良貸款率呢都只不過是 0.06%。 所以我們看到呢，就其實那個資產的質素呢仍然保持非常好。還有我們之前做的一些宏觀審慎措施，包括譬如說壓七，如果你在利息上升三厘，你都可以供到樓的。那這些的措施也都幫助到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就算樓價有波動，對銀行的資產質素也都是保持穩健。 政府今個星期一起取消隔離令，確診新冠病毒的僱員如果要放4日或以上有薪病假，需要取得醫生證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接受本台專訪時說，相關安排是按照以往僱傭條例，理解員工與僱主需要時間適應，包括飲食界提出關於勤工獎方面的問題，當局已經在網頁更新常見問題，解答僱傭雙方在病假方面的疑問，為他們提供指引。對於勞工界提出容許僱主承認快測結果提供有薪病假，孫玉涵說，取消隔離令之後，法例上難以透過這種方式處理，如果要修改法例，需要得到社會共識。美国当局在与墨西哥边境检获的走私弹数量有上升的趋势。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数字显示，由去年11月至到上月中，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住喺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家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十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 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咗谋求更加长远嘅发展，开启咗一段佢自己都冇谂过嘅崭新人生规划。顾清如同思源嘅重逢，引起唔少嘅现实问题，令佢哋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嘅思考。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应该点样教呢？电影有分三级制，三级片俾成人睇，一级片就啱一家大细。我哋有一个既定嘅印象，作为创作人，当创作嘅时候，制作单位都会要求适合小朋友睇嘅戏就要好啱小朋友，适合大人嘅要好成人咯。我成日唔系太明点样划分，啱小朋友还是唔啱佢哋，就好似童话故事，究竟系俾小朋友听还是属于成人故事呢？例如当公主一个人去到森林，见到有七个男人，究竟是童话故事还是是成人经历情节，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界定。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你的小朋友临睡前想听你讲故事，相信你最担心是小孩问这个故事的背后意义，因为你未必知道可以怎样答，究竟应该用纯真的角度跟他讲，还是用一个现实世界的画面和他分析。所以每一个家长在小朋友临睡之前讲故事，最希望的未必是小朋友听你讲故事的内容，而是希望他们快点睡得着，担心他们问你的事不懂答。最近看了一套动画，网上评论有很多，除了男孩子喜欢的科幻情节之外，亦有一些女孩子喜欢的校园生活片段，所以引起年纪较轻的观众群的共鸣。动画刚刚播出的时候，有些成年人说这套卡通不好看，因为目标观众是小路仔，大人不会看。其实我很想问，到底真是拍给小路仔看，还是是看的成人不懂欣赏？这套动画主要还要一班年轻人，每一个角色都有独特的性格，他们的家长都用不同方法培育自己的子女，只要看到这几个角色的父母教导子女的方法，就看到小朋友为什么成长之后会有某种特质。里面包括几种父母常见的教育方法。第一种是说，为了小朋友做什么都可以，成日都说父母好伟大，不过做什么都可以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做的事会不会令到小朋友得到真正的快乐呢？第二种，好早期已经给小朋友自由探索世界，自己从旁引导。但是所谓的从旁引导，就是不断灌输自己的一套。第三种，父母完全控制小朋友的成长，到底是怕小朋友撞板，还是只是满足自己的期望呢？还有一种就是觉得小朋友其实是自己的延续， 所以要佢点行，佢就要点行咯。每位家长都有自己教小朋友的方法，其实最简单就是身教。子女是看着父母成长，所以你怎做其实他们怎做，长大之后就会是这样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 唯独 我离别无法为亲托，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元宵佳节我就梗系想约我家姐一起食汤圆啦。识咗几十年，大家有咗自己家庭之后，原来好少聚埋一起食饭，所以我好想约埋佢哋一起一边食汤圆，一边讲翻以前细个我哋几咁恩皮嘅得意嘢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啊想問下鐘哥啦，又問下船仔啦，有冇睇一套嘅動漫《One Piece》？ 啊！呢套我反而冇追喎， 冇啊都冇， 搞錯你兩個。 嗱點？我曾經 咁出名， 我曾經喺幾年前咧，嚇咁啊想，唉個個都話好睇，係 啊係啊， 追呢套啦，係 啊， 咁我係好辛苦揾翻十幾年前嘅第一集嚟睇啦。 嚇！ 我睇咗一集半之後咧，跟住我心諗，哇！有仲有咁多集要追，幾百集要追，跟住我就即係因為佢有幾百集嘅緣故，我放棄咗啊！ 我明啊，呢個心態我明，因為嗱開頭咧。我都有睇 One Piece 嘅，咁但係我睇到佢其中一個劇情啦，你兩個就唔知道啦。不過如果啲聽眾都有睇嘅，我睇到佢有一個角色叫 Big Mom 啊，係啦，咁打到佢呢個 Big Mom 嘅時候咧，我都暫時停咗啦。因為點解咧？即係第一，即係好一集一集咁追咧。要好有恒心啊！咁、我以前曾經買埋佢啲 漫畫， 買買下我都冇買啦，因為發覺哇，我都唔知佢出到幾時，咁啊都冇買啦。 而家都仲有啊， 而家都仲出緊啊！ 我唔得，咁唔好追啊！ 係啊，而家都仲做緊啊，所以你又知道佢即係非常之犀利。咁但係如果你話咧，佢入邊其中一個角色咧就叫做中文叫做山治，山治。咁山治呢個角色咧，佢就用腳去到踢人啦、咁其中有啲腳一啲嘅叫做絕招咧，就係佢只腳咧可以變成一個惡魔火焰咁樣嘅。好啦，咁佢本身咧個本業係咩咧？個本業都係一位廚師嚟嘅。 哦， 啊，咁你開始明啦。咁呢一位嘅廚師咧，山治咧，佢喺呢一個嘅動漫入邊咧，佢不斷幫嗰個路飛啦。嗱，路飛你都應該聽過呢個名啦， 主角啊嘛， 女啊係啊個男主角啦。咁啊，路飛咧佢就好中意食嘢嘅。 係。 咁呢個亦都係因為嗰陣時，除咗阿山治打得之外咧，就因為山治背後嘅故事同埋佢係一個廚師。咁喺佢哋嗰架船上面需要一個廚師喺度噶嘛，咁於是乎就邀請咗咧山治成為咗佢哋其中一個嘅海賊咁噶。好啦，咁啊山治入邊咧喺呢一套嘅動漫入邊有好多唔同出色嘅料理，曾經咧就製作過嘅。咁啊其中有幾多咧都係主角好中意食嘅肉啦。咁啊阿路飛啦 ，Luffy 自己比較上中意食嘅其中一種餸咧，就係拎住一嚿好大嚿嘅肉，連埋骨嘅，就係咁喺度咬。嗱，嗰個咧遲啲我同大家講到底點整，因為原來都有啲巧妙嘅喎，唔係就咁話我攞住嚿肉燒咗，跟住就路飛就食嘅喎。原來佢都有啲嘅烹調嘅方法嘅喎。咁但係今日咧就再簡單啲，點解簡單啲？就係山治佢有幾次咧都係曾經煮過炒飯。咁炒飯咧，佢個唔一定係俾路飛食嘅。俾過其他人食，咁亦都有一幕又一幕咧，都 touching 嘅，因為一個炒飯原來入面有好多嘅情喺度嘅，咁大家想睇翻嗰個劇情，你就可以知道啦。咁其中一個咧，好簡單嘅炒飯嚟嘅啫，即係等大家今日聽完之後咧，個個都識得整， 係 就係咩咧？海鮮炒飯， 嗯、 因為佢本身喺個海上餐廳嗰度翻工先嘅，即係佢未做海盜之前啊，佢喺個海上餐廳嗰度做學廚嘅，咁學下嘅時候咧，咁佢繼續咧就喺個海上餐廳嗰度就可以當做二廚或者部長咁樣啦。咁佢咧其中海鮮炒飯咧就係佢最容易得到嘅材料，因為佢釣下魚啊或者攞個網落去撈海個撈一撈咧，咁其實啲材料都已經出嚟啦。 去到西班牙就西班牙海鮮炒飯， 冇錯啦。咁如果加個菠蘿係咩啊？ 菠蘿炒飯， 冇錯啦，幾簡單。咁呢、 這個 呢、這個炒飯啦，當然大家就要準備定啲米飯先啦。一般炒飯都係要有雞蛋啦，亦都咧就係用一啲我哋就唔使下釣魚嘅，我哋用一啲叫冰鮮冷藏嘅急凍海鮮包就得噶啦，超級市場有得賣，一包 mix 咗嘅，入面有魷魚啦，有蟹柳啦， 咁好方便， 好方便，亦都有蝦啦，咁啊蜆啦，我自己都中意食蜆嘅，咁所以就算一包如果唔夠嘅話咧，其實有陣時減價咧，其實$10至$13都有一包冰鮮急凍嘅蜆肉。系啦，咁啊超级市场买到 嘅，成本唔系好高， 成本唔高嘅咋，系啊，跟住你亦都准备咗呢啲嘅材料之后啦，咁啊亦都要准备埋咧就系呢个叫姜蒜蓉呢一啲嘅基本材料，同埋咧佢由于调味方面咧，原来佢用咗白酒去到做调味嘅， 哦，系啦，系白酒同海鲜系好夹嘅， 系啊，用白酒咧去到一阵间会一齐煮嘅时候就加咗入去，咁亦都要准备定一啲牛油啦，咁啊牛油可以整到佢香啲，咁啊有盐嘅牛油。 油會更加好，同埋咧要準備埋就係嗰啲胡椒。咁開頭嘅時候煮都好簡單嘅啫，同我哋基本上咧就炒飯嘅形式就冇乜大嘅分別嘅。咁反而如果你想喺入邊再加啲菜嘅話咧，其實都幾推介大家喺入邊加啲椰菜。咁椰菜都係生時其中一種咧幾常用嘅材料。原因因為點解咧？喺個海上面啲菜就容易爛啦。咁椰菜可能會 keep 得好啲。咁所以美田圍一郎畫嘅時候都我哋個菜色我多咗椰菜喺入邊嘅。咁炒飯咧，你又將啲材料不斷咁炒埋佢。咁就上碟嘅時候咧，咁生時通常有個套路，大家就可以跟嘅。佢就會用好大隻嘅碗，咁將個飯咧就倒落去先，跟住鋪到平咗啦。鋪平咗之後咧，咁賣相唔靚噶嘛。原來嗰個碗咧係個模嚟嘅啫， 即調翻轉。係 啦，跟住就攞個碟一反轉佢，咁將個飯咧就好似一個圓咕碌咁一座山咁樣咧就可以。放喺呢一個嘅 碟 上邊，咁就望起上嚟就相當之美觀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如果有時間嘅時候，不妨試一試呢個山字嘅海鮮炒飯啦。 我的享樂時代。 各位中唔中意動物嘅咧？ 中意，我 係梗係話中意啦。 應該話唔中意，我已經有個中意啦。咁有對比啊嘛！ 你扮唔中意？ 哇！你話唔中意小動物，冇愛心，跟住咧就會千夫所指噶，冇愛心。 咁唔係嘅，可能有啲人係敏感咧，就會掂到動物嘅皮毛，會覺得唔舒服。 我都會中意，我唔養啫，我中意， 我敏感我都中意佢， 中意。 因為咧最近咧，我睇網上面有啲 post 啦，就係講咧法國有個保護動物嘅組織啊，咁樣咧佢就係救一隻狗，咁但係咧救完之後咧，仲要俾人質疑嘅喎。 點樣救一隻狗啊？即係佢喺危難當中啊！ 佢算唔算咧？就係佢總之就係有個露宿者啦，咁佢有隻狗仔嘅，咁但係咧佢就強行將一隻狗抱走咗，係啦，咁就。咁因为可能只狗本身系个露宿者噶嘛，个露宿者就好唔开心喺度喊啦，连只狗都悲鸣。 但系佢原因系咩？点解要咁样攞走佢咧？ 系啦，因为咧佢就觉个组织就话啦，其实你应该嗰个露宿者啊，应该系用嗰只狗嚟行乞嘅。 系哦， 即系博同情嗰啲咁样。 系啦，同埋可能俾唔到一个好好嘅照顾只狗，因为始终系可能俾唔到饱饭佢食。系啦，我唔知道。咁但系咧，啲人就喺度话吓，咁但系佢系佢主人嚟噶，你其实系好难啡聊到究竟哇，即系饱饭重要啲啊，定系嗰个情感重要啲？系啦，咁呢度我都觉得好值得讨论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即唔知点拣咁样咯， 即系如果你养小动物，系咪首先你要养得掂自己先咯？ 系啊， 即 我觉得系。如果唔系你养个小动物咧，你害咗佢。即系你养佢，你梗系希望佢开心噶啦。但你养佢，因为你自己都未搞得掂，咁啊搞到个小动物同你一齐挨。 但系养小动物咧，即系每一个人应该有相等公平嘅机会噶嘛。即系无论你系咩身份咩人。咁你都可以養小動物噶嘛？ 係啊！ 我俾到愛心佢咪得咯？ 我都得，都一齊食咯。 即係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咧，嗱係小發咧，唔知你小朋友咧係咪成日都要上好多堂？即係可能要俾好多錢，俾好多學費， 要 就培養個小朋友。咁但係如果有啲家長可能即係經濟拮据啲嘅，咁但係。都平有平養，貴有貴養啫。 係啊係啊，譬如食嗰啲咁，你咪唔一定要餐餐大魚大肉噶嘛，係咪？ 咁同埋咧，如果你就話阿船仔講咧，你夾硬攞走佢，咁你好似為隻小動物著想，但係有冇為過嗰個人著想先？嗰個人可能佢係靠嗰隻小動物。是一个精神支柱呢 是啊。 咁攞走佢公会。 可能个小动物同佢又鍾意相依为命喎、 啊。又系喎、 啊。我哋又唔知道小动物点諗喎。 小动物悲鸣嘅。个 po 实咁讲啊。佢系悲鸣嘅。 大家都用意人法嘅。好似琴日讲隻蝴蝶飞过都可能系。 唔系啦。 飞过。可能佢真系俾啲启示你都系咁啱讲。 唔系啦。 系啦系啦。 Butterfly effect 嘛。 系啦呢个就唔清楚啦。但系我就觉得。好难搞啊！如果系我都唔知点样。 不过都系，其实永远都系讲翻第一句啊，就系咁。如果你真系养小动物嘅话咧，你最紧要俾咗足够嘅爱心先。 系，呢个一定系噶啦。例如我养狗仔都系啊，你一定要爱心先嘅，系先。 不过咧，大家有冇见过啲其他即？ 譬如救，因为好多小动物可能喺危难当中啦、有冇见过啲最夸张点样救狗或者狗小动物嘅行径咧？ 有好多噶， 系啊， 即系甚至乎咧，即系唔理自己嘅安危啊，呢、个大家都要小心啲 啦。嗰啲就唔好啦，系啦、 啊 嗯。我之前好似见过条片咧，系有只动物喺条河中间、 嗯， 之后咧啲人捉人链啊， 嗯、 但嗰个都条河好急噶咯，佢、就会拉走只狗。 系 啊， 但我见到系哇，即系如果系我，我系做唔出咯。 系咁啊，呢啲要揾翻啲一遇到呢啲问题咧，专业人士啊。 系啊，今日都要恭祝阿船仔阿婆婆系嘛？ 系啊，各位我要多谢我婆婆啊。 系 因为生日快乐啊。 系 啊， 婆婆生日快乐，咁亦都祝晒今日所有人生日快乐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